灾难，推动局势实现平稳过渡。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近和真诚朋友，中方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他说中方期待阿富汗塔利班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权架构，实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切实保护外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安全。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又说，中方同时亦期待塔利班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切实履行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邻国安全的承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起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帮助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和稳定。在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打鼓岭和沙头角一带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会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121点，成交金额1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4点，升10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6.2升2.2，美团218.2升4.6，盈富基金26.38升0.2，阿里巴巴171.6跌2毫，友邦保险97.5升5.5毫。恒生中国企业93.48升9.8，吉利汽车26.25升6.5，李宁96.1升5.1，比亚迪股份256.8升4蚊，中国平安69.25升2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7，英镑10.712，瑞士法郎8.525，澳元5.651，加元6.172，新西兰元5.383，欧元9.127。每百日元兑港元7.1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5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7美元，卖出1,78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长青隧道。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去金竹角。咁就系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金竹角。隧道方面啦，其他嘅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过咗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梳亚道。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缓慢，龙尾接近西贡消防局。提一提大家，在西环水街因为较早时的工业意外，现在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德辅道西之间的水街全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驾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5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按年下跌了 1.2% 的人口学者叶兆辉。 我们估计未来的一两年就才是高峰期。 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伟光。 很多时候初中层的人士会是有一个趋势想下出面的机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8月18日星期三，时间嚟到下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你而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系高福慧。今日直播室仲有我嘅拍档陈景祥喺度，陈景祥你好， 系大家好。 咁啊，报一报天气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这个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有一个咁样嘅信号系发出咗噶。咁啊，各位喺新界北部嘅市民咧，要留意一下呢一个情况啦。陈景祥啊，我哋今日第一个钟咧，想同大家倾下疫情啦。咁就原本咧，我哋嘅疫情咧，可以话系缓和咗好一段嘅时间，有12日嘅清零啊，大家都好开心。不过咧，最近就有一宗咧系新增嘅本地确诊个案。咁咧，琴日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咧出嚟交代了个案的详情，就讲到有一名47岁的女患者，她的工作是在国泰航空入边的机场贵宾室入边去负责一些传递食物啊和招待的工作的。咁咧就怀疑咧是在禁区入边做服务的时候咧，被一些离境的旅客咧去感染了，她是患有呢个变种病毒。咁咧就令到我哋嘅清零的一个好消息咧，就叫做断了缆啦。 系啊，咁要清零咧就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啦，即系谂住即系一路我哋咁样推进咧，就有机会俾人通关或者做其他啦。咁啊呢个消息所以都系一个坏消息嚟嘅。咁但系大家又睇翻，因为佢系喺个机场，即系航空嗰个机场贵宾室啦。咁应该啦，而家即系初步睇咧，可能会唔会系嗰度即系有啲系所谓转机嘅旅客喺嗰度，就因为佢喺度工作啊嘛。咁而家咧转机嗰个情况咧，即系我哋而家睇翻咧，似乎就唔系限制咁严嘅，而好多人咧，即系因为你好多地方你唔能够直接去咧，可能就经香港咁再转过去啦。咁而家呢个都系话系开始视为一个可能嘅漏洞啦吓。咁所以我哋话咧，虽然你头先讲咧，就系即系清明好似断缆啦。咁或者可能你当系自己安慰啦，咁但系呢件事咧都可以追踪到嘅，即系如果呢个源头系由咁样发生嘅话， 可以补救到嘅， 系啦，即系大家知道咧，嗰度咧就系一个即系爆发点，或者可能系一个触发点嘅，会唔会喺嗰度咧要做啲功夫？咁相信政府亦都会做啦。而家睇到好明显咧，即系如果呢个感染个案系咁样嚟嘅话，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专家嘅讲法，就因为你中间 咧期間有幾多人喺嗰個轉機或喺個過程啊嗰度去染疫都唔知噶啦，咁會唔會有啲又係循其他途徑流咗入嚟社區咧？咁呢啲都係要注意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今次裏邊可能斷纜都係一個即係壞消息嚟嘅。咁但係咧就喺香港本身裏邊咧冇一個特別大嘅爆發啦，至現在為止啊。咁算嚟講，香港我都係做得唔錯啦，可以講。 啊，不過咧講到要補救嘅地方咧，除咗呢一個轉機旅客嘅安排之外咧，仲有檢疫酒店啊，因為咧早嗰排咧有一位感染變種病毒由美國嗰邊過嚟嘅菲傭咧，咁佢嘅基因排序咧就尋日被證實啦，係同佢咧同機翻嚟香港嘅僱主夫婦咧係吻合。咁我哋嘅專家顧問啦，阿袁國勇教授咧就去咗佢哋三個人咧係有入住嘅灣仔帝盛酒店嗰度咧，琴日去巡視過。咁啊袁教授咧就認為咧係有機會啊，係因為一個酒店入邊嘅住客咧，即係嗰兩夫婦，因為係首先確診嘅，佢哋咧當去檢取收集樣本嘅時候咧，嗰、那個房間嘅窗咧就未閂好，咁就開咗道門，就令到嗰啲病毒咧就隨住風向咧由房流入去走廊，咁於是咧嗰位菲傭咧就同樣係當開門出走廊嘅時候咧，就受到一個空氣傳播嘅感染，咁啊似乎咧又係一宗咧喺指定酒店入邊咧，因為空氣傳播而受到確診啦，即係受到感染嘅情況。咁啊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嚴重嘅漏洞，因為唔係第一次發生 嘅。係啊，因為酒店我覺得即係我哋喺自由風都要傾過啊，曾經有試過就係啲食物啊，即係即使你唔接觸啊，大家之間咁樣話掛喺啲勾嗰度，係咪即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傳播嘅方法咧？咁今次呢個裏邊咧，亦都係即係經啲教授專家我諗觀察之後咧，都應該係可能咁嘅機會啦。但亦都令人哋諗到咧，就係好多時即係如果咁嘅一個好細嘅環節啊，即係如果你係忽視咗或者係即係有啲漏洞嘅話咧，即係都原來傳播到嘅。咁就似乎覺得嗰個傳播途徑或者呢種嘅病毒咧，嗰個傳染力都幾強㗎，即係似乎有啲即係我諗，即係如果真係有某個環節嘅話做得唔好啦，似乎都成為嗰個漏洞啦。 嗱，阿陳景祥，你頭先咧講到病毒嘅傳染力好高啦，琴日阿袁國勇教授出嚟見傳媒嘅時候咧，亦都被問到啦，面對一啲即係傳染力咁高嘅變種病毒嘅時候，我哋咧成日都話即係追求一個七成嘅接種率啦，就可以達到咧一個社區嘅免疫屏障。個意思咧即係話，只要我哋足夠多人打疫苗咧，就可以保護到個社區咧，截斷咗一啲嘅傳播鏈，咁就令到咧另外未打個三成人咧個感染嘅機會大大降低。咁但係而家呢個病毒好似你話齋啦，我哋冇閂窗一陣咧，其實都容易受到感染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呢一個所謂七成嘅接種率係咪足夠保護我哋咧？咁啊袁教授就講咧，就話其實咧我哋就唔應該再去諗免疫屏障呢個概念啦。最緊要咧就係打到疫苗嘅市民咧就盡量去打，咁樣樣咧先至係減低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仲讲到说其实七成的接种率第时都未必通到关，应该要更加高的接种率才行。这个我想对于很多市民来讲都是一个即 听到之后个心都沉一沉。我们要追到一个几高的接种率呢？ 是有些即都有些即可能都即係氣餒啦，即係除咗阿袁國勇教授之外咧，其實呢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啊，劉宇龍咧，尋日都係咁差唔多咁嘅論調啦，即係佢話咧就提出咧就唔好再抱住一個免疫屏障嘅概念啊。咁好似正如啦，高福過你講咧，即係最初大家以為就係一有打針咁就大家希望盡量谷到七成啦，咁就有機會啦。咁政府官員都曾經一段時間講過啊嘛，我哋已經五成幾啦，跑到就嚟到啦。咁點知原來就嚟到之後又話俾你聽咧，其實就你唔好再諗住啦嚇。咁其實係仲需要高啲一個百分比嘅，咁但係喺外圍咧嘅事實亦都話俾你聽嘅，亦都譬如美國啊或者以色列嗰啲咧，最近都重新再爆發呢個感染咧，係亦都依個係佢嘅事實嚟嘅，即係佢個呢個地方好多已經都接近七成或者甚至過七成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喺個變種病毒之下咧，仍然係再次出現咗一個比較大規模嘅爆發，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到底面對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可以同呢個病毒共存？我相信而家係成為一個新嘅爭拗焦點啦。 所以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自己點樣睇疫情種種嘅新發展呢？對於我哋嘅接種率，到底要去到幾多成先至係叫衝得過嗰條終點線呢？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先休息一陣，我哋轉頭咧有專家同我哋一齊傾。 呢場係決定中華民族命運嘅大決戰。 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场奠定中国未来的经典战役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电视下方有时有个圆形的框框，入面的朋友会为节目内容做出手语，帮助听障人士理解不同资讯。究竟手语翻译员工作有几大挑战？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聆听无声世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各位聽眾點樣睇我哋頭先討論過關於疫情嘅新進展咧？關於疫苗，關於疫苗屏障呢個概念啊，免疫屏障呢個概念，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齊討論一下。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佢係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嘅教授潘烈文。潘烈文教授你好。 喂，你好， 教授啊，我想先同你倾下咧，关于嗰个本地个案嘅新进展啦。嗱，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认为好大机会咧，佢系受到一啲转机旅客嘅感染。咁其实咧，我哋知道而家啲转机旅客咧就唔似得嗰啲入境人士咁样咧，系要即系经过一啲核酸检测嘅阴性证明啊，有好多嘅即系接种疫苗嘅文件啊，先至可以入境嘅。咁呢啲过境嘅旅客，你而家睇上嚟系咪叫做形成咗一个防疫嘅缺口啊？ 咁當然啦，我哋過去呢幾個月都提到咧，有唔同嘅人士咧，都喺機場裏面咧係感染到，咁所以咧機場其實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關口嚟，咁所以無論係工作人員啊，或者係啲旅客咧，都有機會咧，就係呢個病毒咧去到當中咧，以至到傳播俾機場裏面嘅員工啦。 咁你會建議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啲即係轉機旅客嗰個感染控制咧？其實？ 如果轉機旅客嘅話，或者係一啲機組人員嘅話咧，其實盡量咧都希望佢哋能夠第一就佢哋係打咗呢個疫苗啦，第二就係佢哋都能夠咧喺本地喺香港嘅時候咧做啲安全嘅措施，譬如話真係跟足指引戴口罩啊，盡量保持一個距離啊，咁呢啲都會減低咧即係本地嘅員工咧去接受即係感受感染到啦。咁當然啦，本地嘅員工盡量都能夠做一啲嘅測試，希望佢哋咧即係一旦不幸惹到嘅話咧，我哋能夠盡快揾到佢哋，以至避免佢哋喺佢同事之間啦，或者喺社區裏邊擴散。 嗯，系啊，潘烈文教授，我想即系知道一下咧，譬如话即系喺机场，正如你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其实近期虽然香港即系社区冇乜事啊，但系其实好几次有事咧，都系同机场啦，即系入境或者系转机或者其他嘅工作环节里边啊，就感染到啊。咁你觉得其实成个喺个机场，因为香港而家慢慢都想话即系都慢慢可能都放松啲啦，有部分嘅旅游啊或者其他嘢都打算啊或者逐步恢复嘅。咁喺个机场呢个咁样嘅，即系我哋叫转机啊啲枢纽位置。你觉得是否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即整套的怎样防御啊，或者是即管制的一些方法，需不需要做这个步骤，你觉得是 不是？当然做得到的当然最好，但事实上就是真的有些可能我们都未必能够完全清楚会不会忽略了一些漏洞。所以我想最保障的其实真的在社区层面里面做一些防御的措施，特别就是都是讲紧说注射疫苗令到大部分感染咗之後咧，都唔會有嚴重病徵甚至即係可能將來可能會好似變咗流感一樣，咁大家都唔會咁緊張咧。即係我哋都唔能夠咧，即係無限期咧，將呢啲咁嘅咁嚴謹嘅措施咧，譬如話啲旅客要檢疫廿一日，咁或者兩個禮拜，咁呢啲其實都唔係咧對社區裏邊有一個健康嘅發展。咁所以我哋都要諗下點樣可以重回呢個我哋日常嘅生活嘅時候咧，我哋點樣有啲比較大啲嘅方大嘅方向咧去做到咧？減低社區裏面有嘅影響咯。 嗯，即係你個意見覺得都係即係盡量打針，或者即係將 個 注射率提高啲， 盡量係能夠可以打得到嘅，都盡量去接受啦。因為打咗嘅話咧，其實嗰、那個嚴重嘅病徵咧，其實或者入院嘅機會咧，都大大降低咗嘅。咁情況就係話，即係市民會唔會好驚話惹到呢個流感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感染咗嗰輕微病徵嘅話，大家會恐慌嘅情況咧，都會冇咁高咯。 嗯， 但你都有另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即係西方，即係尤其是譬如話而家英國啊，或者歐洲啦，即係好多民眾而家都話反對，即係又再收緊啲措施嘛。咁啊，似乎即係佢哋嗰邊嘅做法咧，就好似係慢慢鬆啊，即係好似係打針啦，咁亦都咧好多防範嘅措施都想即係點講，慢慢嘅放鬆啊。咁你覺得香港喺依方面係咪都要檢討，或者係應該點樣面對呢件事咧？即係我哋係咪都以往咁嚴謹嘅係好難做得長時間再維持落去咧？ 呢、這個其實啦，即係理性上咧，我哋想做得最好，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唔可以無限期咧將一啲咁嚴謹嘅措施咧全部咁做曬。咁我諗最大嘅要有因就係話咧，我哋究竟點樣同國內嘅通關啦，同海外通關呢兩個究竟佢哋嘅而家睇到嘅就係有啲兩個國嘅地方咧做嘅措施都唔一樣，咁好難而家一個銜接香港就喺中間裏邊，究竟點樣能夠同時配合到國內或者海外嘅疫情嘅情況，佢點樣做咧？咁所以而家呢刻嘅話咧，我哋都係要睇翻兩邊嘅方向咧，點樣影我哋香港，譬如話經濟、人口，我哋點樣能夠係邊一方面邊個取態最好嘅話咧？咁呢個要即係政府或者社會裏邊去討論啦。 我哋留意到咧，即系最近有一啲公共卫生专家咧就话，其实七成嘅接种率咧都不足以我哋去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或者咧系去通关啦。因为讲紧可能一啲接种率高嘅国家发现咧，佢哋稍微放松之后咧，都出现一个大型嘅爆发。咁如果我哋系要即系行到去话通关啊，或者系可以放宽措施呢一步嘅话，其实教授你个人会认为七成嘅接种率系咪真系我哋可以抹咗佢？应该要睇一个再高啲嘅接种率咁样咧。 呢个我极之认同啊。其实七成嗰个情况咧，就系话我哋喺个前提就系话个疫苗咧能够咧保护到我哋，唔能够俾啲病毒感染嘅情况之下咧，七成系做得好嘅。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系话个病毒变异，譬如话呢个 Delta 嘅病毒，佢咧已经可以喺一啲打咗疫苗嘅人身上边咧感染到，咁所以咧。亦都可能會傳染俾其他人嘅。咁咁睇到咧，就係話我哋呢啲咁嘅疫苗咧，而家個作用咧就唔係避免社區裏邊傳播啦，而係咧希望打咗人咧感染到嘅時候唔會有嚴重嘅病徵。咁所以嗰個方向咧就好唔同啦。我希望而家呢刻嘅話咧，就係、是、越多人打呢個疫苗越好因為咧就。起碼感染咗嘅人咧，唔會入到醫院當中，或者唔會死亡。咁嗰個保護嘅情況咧，就係話要保護自己啦。咁如果係咁樣情況嚟睇嘅話咧，每一個人如果能夠都打到疫苗嘅話咧，咁嗰個社區裏邊感染嘅個案就會減，即係少咗好多啦，會。 咁如果咁講，我哋以往一向我哋講緊話叫用清零啊，即係呢個概念或者目標啊嘛，係咪短期內都唔係好做得到啦？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 短期其實咧，而家睇到嘅措施咧係做得到嘅， 做得到 即係而家呢刻嘅話都係即係咁嚴謹嘅措施去做得到啊！而家我哋諗緊要長遠嘅方向，如果我哋再係用一個被咁嚴謹嘅方法譬如入口嘅旅客、入境嘅旅客咧，要三個禮拜先至可以出嚟嘅。咁咁或者喺要檢疫酒店裏面咧，做更加多嘅防疫措施嘅話，咁當然我哋能夠咧香港本土裏面咧，能夠減低嗰個爆發嘅機會啦。但係呢啲措施，我哋係咪真係要？无止境咁用落去咧，咁呢个就社会或者政府要去讨论噶啦。 教授话，你头先咧讲到好重要嘅一点啊，就系到底呢啲咁严格嘅检疫方式可以点样持续落去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公共政策咧，其实系要平衡成本效益同埋一个风险管理啊嘛。咁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过去譬如我哋见到啱啱例如机场呢个例子咧，即使系有走漏个案咧，其实我哋好似冇见到咧喺短期内有一个几何级数嘅大爆发噶。咁所以如果好似而家啲專家朋友咁樣建議接種去到七成以上咧，我哋都係暫時唔可以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或者都係未適合通關，大家要繼續忍耐嘅咁，會唔會好難令人信服咧？喺嗰個平衡上面。 咁其實咧，我哋而家依刻嘅因為揾到一個個案嘅時候咧，所用嘅資源咧，譬如話要測試佢周邊嘅病人，就係嘅人啦，佢嘅同事啦，或者甚至成棟大廈去做，要喺短時間裏面做測試，話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多嘅資源去做嘅。咁亦都係有啲人去，譬如話要去咗一個隔離嘅營啦，咁社會嘅運作咧，其實都會有受到影響啦。咁所以我哋係有用咗好多資源咧去做呢樣嘢嘅。而家就係我哋因為前提之下就話我哋本地裏邊咧唔係。好多人呢都係打咗呢個疫苗嘅時候呢，咁我哋真係要避免社區裏面爆發嘅時候呢，呢啲咁即係所以你用啲資源呢去做一個前線嘅防護呢，係希望能夠減低社區嘅爆發，以致呢唔會有更加 多的病人在医院当中或者死亡。 嗯，现在专家讲就是说用八开九通十成功，即是一个观念，那么八开其实都不是八就已经开得到门，即是八的意思只是可以准备探讨九成的接种， 开始讨论 就可不可以通关。那么潘利文教授，那你觉得是不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即是我们其实是要达到九成，真的 我们是不是要望着一个九成的接种率去， 我们希望譬如我自己公共卫生，那当然希望就是说越多人打越好，但事实上也都是譬如说疫苗小朋友现在这刻未必能够打到，有些严重的病即是长期的病患也都未必打到，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百数十成或者九成呢，都未必一定的，但是呢我们真的讲紧话，知道如果能够自己是可以去打的话，我们尽量去接种的话，那个将个数字呢提高越接近，越高好的话就 越理想了。 嗯，是越能够保障到大家啦，是不是 保障到自己啦，或者避免社区里面有一个严重的大嘅爆发啦。 嗯， 明白。潘利文教授话我哋差唔多要听新闻，但系咧翻到嚟再想同你倾下咧，关于近日有一宗咧怀疑系喺检疫酒店入边受感染嘅个案啦。咁或者我哋转头咧再揾你一齐倾啊，好唔好啊？ Okay. 好，唔该晒。啱啱同我哋倾嘅咧系港大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利文。如果你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五至七月失业率是5%，较上次回落0.5%，有198,400人失业，减少大约14,700人。就业不足率是2.4%，回落0.1%。建造业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以及艺术、娱乐及康乐服是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运输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本港经济继续处于复苏的轨道，大多数经济行业的失业率下跌。展望未来，经济及劳工市场仍然面对不确定性的前景，主要源于更具传染力的新冠变种病毒在全球多个地方传播，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相关情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过去一段时间有些组织解散，他们某些行为起了激进化作用，至于是否因此而要解散，就有各自的考虑。梁振英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表示，2019年反修例风波令大批青少年作出严重犯法行为，四成被捕人士是在校学生，他委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全球有关激进化的趋势，并将部分研究结果编撰出版成书，希望警示社会有关本港的激进化现象以及防范等对策。梁振英又说，国安法在港落实之后，有关执法机关有了以往没有的办案手段，对防范和制止因为青年被激进化而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有积极作用。教育局表示，刚刚过去的一个学年超过3,800人获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资助，当局一共发放大约4,900万元的资助额。教育局回复立法会书面质询的时候表示，2020至21学年有3,833人按计划领取资助到内地升学，领取资助的学生较前一学年增加615人。这些学生主要升读的内地院校分别为中山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恒基地产向在东京奥运夺得奖牌和取得前八名的港队代表颁发合共1,937,500元的奖金，一共有18名运动员获得。其中剑击代表张家朗因为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而获颁500万元。另外他在团体赛和队友张小伦、蔡俊彦、吴诺宏得第7名，四人获颁共625,000元。夺得两面银牌的泳手何思培亦都获颁发500万元。 恒基在一个商场举办颁奖礼，其他获颁发奖金的运动员包括乒乓代表杜海琴、李浩晴、苏伟欣、王振廷，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单车代表李慧思，羽毛球邓俊文、谢影雪，剑击江文蔚、谢善恩、连奕希、朱家望以及滑浪风帆代表陈希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较早前管道内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咁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隧道入口嘅，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翻去城隧嘅沙田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西贡消防局。之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新蒲岗的彩虹道，因为爆水管，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彩怡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以及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俊熙，我希望点一首陈奕迅的副歌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一首歌鼓励运动员不怕吃苦，相信会苦尽甘来。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都大义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一啲关于疫情嘅最新进展，同埋咧我哋嗰个防疫策略啊，随住呢个疫苗屏障，或者我哋叫做一个 一個七成嘅接種率嘅概念咧，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啦。咁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去看待我哋即係香港嗰個防疫嘅去向咧？咁頭先咧就同緊港大嘅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傾緊嘅，揾翻潘教授出嚟先。潘教授你好， 你好。 系啦，咁啊，潘教授，我哋仲有一啲关于呢一个嘅清零方面嘅问题，想向你请教下。 系啊，教授，而家我哋头先喺度倾到咧，你头先都俾咗意见我哋啦，即系而家外围咧就似乎都有啲做法咧，就话咧可能系即系当呢个病毒咧都要长期存在噶啦，咁咧就可能系要有一个心理打算啦，就系即系所谓与病毒共存啦。咁佢哋都开始做啲措施，慢慢系互相通啦。咁啊，新加坡就应该可能系第一个添啦，即系希望喺个即系所谓叫商务嘅旅行。里边咧就慢慢放松啲，你觉得香港系咪都应该要开始考虑下呢一种咁样嘅新环境或者新情况之下，我哋系咪有啲措施可能需要做一啲变化去应变咧？咁 我要再睇，即系其实大家要睇下究竟系我哋对国内嘅衔接系要需要睇重啲啊，定对外嘅衔接要睇重啲啦？咁因为即系两边即系对外同埋对内，而家两个地方咧個所有的管制的方法咧都唔一樣，咁所以都要佢哋政府與政府之間去溝通啦，咁先至就作出一個比較適當銜接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就外國，譬如話見到譬如英國啊，佢接種率高嘅時候咧，佢個案雖然係高啊，但係佢嘅死亡嘅個案咧其實都低嘅。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個疫苗咧係有一個保護作用啦。咁我哋大家都要取個平衡啦。咁睇下大家國內或者係國外，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大家互通係最緊要啦。其實 潘教授，你覺得如果按照你咁講咧，即係話其實可能慢慢會有兩個制度啊，或者可唔可以咁講啊，出咗嚟嘅咯，即係可能外邊咧就慢慢就會放鬆啲，因為佢想同病毒共存啊嘛。咁內地咧就繼續佢會比較傾向於守住清零，即係一有事咧就可能要用大規模嘅檢測。咁香港似乎而家措施上咧就同內地比較一致啲啦。慢慢會唔會形成咗兩種咁樣嘅方法？即係可能通關嘅時候咧，你要守嚴啲，可能就唔肯參與啦。咁但係咧有一部分嘅國家可能佢覺得就可以放。开噶啦，咁你睇个形势会唔会有咁样嘅可能系出现咧？ 我咁睇啦，即系其实我哋最主要系咧，希望本地感染咗嘅人咧，都唔会有一个嚴重嘅病徵啊，或者死亡啦，咁所以我哋睇重其實真係，如果睇重生命嘅話咧，咁其實接種疫苗咧，無論佢係咩方法嘅話咧，即係無論對外或者對外咧，接種個疫苗咧，對市民本地嘅市民有保障咧，先係一個最重要嘅參考啦。 咁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而家我哋依個防疫措施到依個階段為止，重點即係按照教授你講，都係以接種疫苗，盡量希望嗰個比率提高。 整體的方向嚟㗎啦，咁就係其實國外點解有啲放鬆嘅咧？其實都係見到佢哋自己本地嘅市民咧，佢接種率係高咗咧，先至去放鬆呢樣嘢咧。即係其他嘅政策咧，咁先至係有效嘅。如果你冇冒然，你接種率唔高未到一個效果嘅時候，而冒然去放鬆嘅話咧，只會睇到又多更加多市民感染咗，而去到急症室、去到醫院當中咧，甚至去死亡啦。咁所以一個 percent、兩個 percent 嘅死亡率，其實都好高噶啦。咁所以我哋係咪市民接受得到咧？ 但係亦都有另一個議題要討論一下咧，即係有啲會覺得咧，就因為而家就頭先講咧，即係可能佢接種率高，但係嗰、那個而家啲個案亦都係出現翻啦。咁啊，係咪要再打多一針嗰個問題啦？咁啊，呢個問題上即係你作為專家點考慮呢件事咧？ 嗱，而家睇到咧就係接種咗嘅而感染嘅時候咧，佢嘅死亡率係低嘅時候咧，我而家睇到呢刻嘅話咧。未必是咁快需要去接种第三支针啦，因为其实整体上面我哋真係大規模去打嘅时候咧，都係讲緊过去嗰五月开始之后先多人去打。咁所以而家我哋知道嘅话打多针起码抗体见到有啲係有半年以上嘅情况係都仲滚到嘅话。咁而家呢刻过去尝试去諗，其实都未必係一个最理想嘅情况啦。其实如果我睇到嘅话，其实有其他好多國家咧，係未有機會接種呢啲疫苗嘅時候，如果有多嘅疫苗咧，我諗其實要着眼點就係其他一啲未接種嘅地區咧，佢咪能夠得到呢啲嘅疫苗咧，先至係一個上策啦。因為呢個係個全世界性嘅災難啦，就唔係話淨係本地嘅人咧，感染保護到咧，就係會件事會冇事嘅，其實就唔係咯。咁亦都知道打疫苗之後，其實都有啲叫做memory， 即係有啲記憶嘅。咁所以呢啲記憶咧，其實 可能啊個抗體未必會運得到出嚟，但如果佢記憶嘅保護咧能力咧仲喺度嘅時候咧，佢呢個時間有幾耐咧，其實都而家都未有一個定論。咁我諗都要睇翻多啲嘅研究數據咧，睇到呢啲咁嘅記憶嘅抗體，譬如 T 淋巴嘅記憶抗體啦，就係細胞嘅記憶嘅保護咧，係咪真係有用嘅咧？咁多啲數據知道先至能夠咧啊睇到究竟我哋幾時要打第三針啊，咁先至一個有理據嘅做法咯。 嗯，所以其實都係即係疫苗嘅分配啊，其實所謂疫苗公義咧，都係。我哋去考虑系咪要接种第三针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香港市民太幸福啦，即系有好多疫苗俾我哋拣咧，就比较少呢个角度去考虑。咁头先阿教授就提咗我哋呢样嘢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都想请教埋阿教授你关于检疫酒店嗰个问题啦。因为今次咧，其实唔系首次有人喺检疫酒店入边咧怀疑因为空气传播而染病噶。不如再请你同我哋讲下，其实当中涉及嘅原理系啲咩咧，同埋最紧要有一啲咩嘅方法可以防止呢类型嘅傳播再發生咧？ 嗱，咁其實都係過去，譬如話四月、五月嗰陣時候咧，都見到有啲咁嘅酒店嘅個案咧，喺病人傳染咗俾其他住客。咁亦都唔係一個個別嘅例子。咁所以睇到其實都喺個酒店裏邊一個風險啦。咁個風險喺邊度嚟啊？譬如話嗰啲住客嘅收唔收到啲咁嘅清晰嘅指引咧，佢仲會做出嚟啦。啊，呢個酒店有冇一個充足嘅氣即係空氣嘅換氣啦，係啦。咁同埋咧啊，呢啲喺酒店裏邊做嘅工作人員咧，佢哋有冇跟足指引去做咧？其實呢啲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咧，令到一啲譬如話啲錯誤啦，或者有啲人未必跟足指引啦，咁以致咧令到咧喺譬如話病房即係喺個房裏邊啲人去病人喺裏邊做冇活動嘅時候咧，其實佢呼吸嘅時候都會排出呢度好大量嘅病毒啊。情況就喺個密封嘅地方咧，如果個人咧不斷喺度呼吸嘅話，其實有病毒咧喺間房裏邊充滿咗呢、這個喺裏邊當中。咁道門一開嘅時候，咁呢啲咁嘅氣流咧就會將啲病毒係遊到走廊啦啊，甚至去其他房間裏邊咧，以致有啲人感染到呢個病毒。咁所以都唔係一個個別嘅例子，過去睇到都有幾個個案係咁發生嘅時候咧。咁我諗頭先講講啊，住客啊，個個酒店嘅設施同埋個員工，佢哋會唔會跟足佢哋嘅指引去做咧？係一個我哋需要睇一啲再重新檢討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潘烈文教授，多謝你。咁咧，潘烈文教授就同我哋傾咗好多同疫情啊，或者係嚟緊啊嗰個防疫嘅策略應該點樣走向嘅話題。如果你都有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聽大家嘅電話。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想讲一样嘢，譬如我话，我想讲，我一时三刻谂唔到呢样嘢点讲，咁我英文点样讲咧？我通常咧会用一个 expression， 呢个萧叔叔成日都用嘅，因为咧有时咧啲听众或者网友留言俾萧叔咧，我有时未必识答。如果问我啲问题系可能深少少或者一时三刻谂唔到，我就话哦、，sorry, I can't think of a good answer off the top of my head.I can't think of a good English equivalent off the top of my head. Let me think about it. 咁样，咁咧，我哋今日个 expression 就系 off the top of my head. Off the top, T-O-P of my head, H-E-A-D. 就系咧，一时三刻好似谂唔到一啲嘢，就 I can't think of 一啲嘢 off the top of my head. 好啦，就系咁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啊，我哋頭先咧同潘烈文教授咧講咗關於一啲抗疫嘅策略嚟緊要點樣做啦。其實睇翻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早前咧原來都被問及到相關嘅問題嘅，佢就被問到咧香港係咪唔應該再用清零作為目標咧？因為我哋即係好幾次維持到一段長時間嘅零確診之後咧，都出現一啲斷攬啊，或者係有個別嘅漏洞出現。我哋係咪應該要改為學習同病毒長期共存咧？咁咧。 林鄭月娥特首的講法咧，就係話咧，處理疫情嘅時候咧，要考慮公共衛生啦，亦都要考慮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經濟嘅影響。咁佢就話咧，至今世衛同埋國家衛健委咧都認為打針係唯一嘅出路，所以咧其實個方向都同頭先阿教授講嘅一樣啦，主要咧就係提高香港嘅接種率。因為咧打这个接种了之后呢，即使是染疫，病情和死亡率都可以是降低一点。 同埋大家都留意一下，譬如新西兰、其实算是防疫里面做得最好，差不多也都是即是已经即是清了很久了已经，甚至但是最近都有开始发生了一宗了。 是 他的总理都甚至讲了，这个都是开始的，他估计呢即是起码会有可能有百几宗的个案出现的。所以你看到清零这个是这场仗是真的很难打的。因为你全世界四围仲系有继续流动，或者你唔知个流动喺边度出现嘅时候咧，就到底系唔能够守住咧？咁所以我谂呢个咧都系长期即短即之后，我谂系要倾嘅一个到底系点样处理呢、這个系咪清零啊？有时同病毒共存咧，咁呢个政策我相信都系要可能要系短期内考虑嘅一个其中一个议题咯。 嗯，听众方面又点睇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而家有黄先生接通咗。黄生你好。 系。你好，系， 请讲。 无可否认，打疫接种疫苗咧系可以保障咗嘅，保障即系市民个可以即系嗰个，就算一旦再感染到咧，嗰、那个即系冇咁重症啦吓、啊，甚至冇唔会死亡啦。咁但系咧，如果佢感染咗之后咧，佢传俾人嗰个机会率咧系冇降低到 的， 系嘛？所以我就认为嗰个外防输入嘅措施咧系要揸得紧啲。咁、如果唔係呢，就一有鬆懈嘅時候呢，咁你就好多時候輸入個案都係佢哋已經打咗兩針疫苗㗎啦，過十四日㗎啦，咁佢輸入個案都仍然係即係仍然打咗疫苗都仍然係會感染到，咁所以政府特別留意一下輸入個案嗰個措施做得嚴謹啲。咁同埋我想講下、五個幾月前特首率領高官呢就打咗科興㗎啦，第二針、我相信啲保護力都跌得七七八八，咁我希望政府都留意一下个保护力嘅问题咯，即系会唔会系加强翻个保护力，系点样加强翻个保护力，系或者有冇啲措施可以谂下。 黄生啊，你头先就话咧应该要再加强我哋即系外防输入嘅措施啦，但系头先譬如好似呢个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啊潘烈文，佢都话咧，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即系长期动用咁大量嘅社会资源守住一条咁紧嘅防线咧？可能同埋市民嘅接受程度又系点样咧？可能都要考虑、哦。咁你自己又点睇呢个问题咧？系咪我哋可以长期地嗰个外面都防得咁严密咧？其实？ 嗱，佢所謂我覺得所謂長期咧，政府都係佢每七日檢討一次啫，每一個星期都會作出檢討嘅。咁佢都要因應個疫情變化而去即係去檢討咯。咁同埋我覺得咧，就如果係一旦係爆第五波爆嘅時候咧，咁即係都會產生一個惡性循環啫，係嘛？政府係想促進經即係保住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同防疫之間取得平衡，但係個平衡點如果攞得唔好嘅時候咧？都是恶性循环的、你太多人感染的时候，第五波杀到来的时候，那我经济活动又会怎样呢？又是会进一步摧毁的。 明白、 好 啊， 好，谢谢你， 好，多谢黄先生的意见。那、你、又会不会有其他关于呢在防疫措施方面的看法呢？刚才黄先生就说呢，在外防输入那里应该做得紧一点。其实曾经长啊，我们留意到呢、政府呢有个新措施的关于入境旅客方面。之前呢就说有个疫苗气泡的概念啦。所以呢一些打了疫苗并且呢是验到呢是有抗体的人士呢，其实可以缩短那个检疫期的。但是呢其实嚟緊星期五之後咧，呢一啲由即係高中低風險地區去到入境嘅人士咧，即使係打咗疫苗咧，呢、這個驗唔驗抗體都唔重要啦。佢哋個檢疫期咧最多只係可以縮到咧係十四日嘅啫，咁就冇得話咧好似之前咁樣咧，可能可以縮到七日咁。咁其實都係一個收緊咗嘅一個狀態嚟嘅。 係啊，因為之前嗰個咧，我相信可能亦都政府嘅打算就係慢慢逐步放鬆啦，即係將嗰個檢疫期縮短啊。咁同埋即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走向，我諗慢慢去即係互通啊，其中一個步驟嚟嘅。 咁但係咧就外圍突然之間又嚴重咗啦，咁啊包括咗譬如有多人都開始講緊話，最初你想放鬆嘅時候，包括咗美國啊，包括咗印度、印尼啊咁嘅地方，咁就唔得啦，因為嗰啲已經最近又爆發翻啦咁。咁所以啲措施咧，其實你都要因應翻其他地方點樣嘅。咁所以呢個今次裏面嘅調整咧，其實我覺得其實都算係合理嘅，因為有啲地方真係而家已經開始爆緊，你仲係將佢當為一種中低風險咧，就本身道理上就唔係好通啦。咁亦都係睇翻我哋頭先講緊嘅嗰個咧，你想係即係要放鬆嘅措施嘅時候咧，當你個大環境又轉咗咧，咁你政策就唔能夠即係。又要死守住噶啦，即系你一变咗真系要任何时候都要适时做一个变动啦。咁最新呢个咧，即系正如你头先讲过咧，就我谂会实行咗之后咧，就其实又翻去即系较早前我哋嗰种做法咁，系比较偏紧噶啦吓。 冇错啊，咁啊，跟住落嚟有陈先生都喺电话旁边想倾下。陈生你好， 诶，阿你贵姓啊？ 诶，我姓高嘅，系你好，请讲啊。 高小姐， 系， 即系我真系想嗰啲即系限聚令咧放宽咯。 嗯 嗯。 啲限聚令啊， 嗯，点放宽法啊？ 即系嗰啲时间可以放宽啲。 嗯，你系讲食肆食饭嗰啲时间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譬如你可以通宵食都得嘅。 嗯， 即系有时方便啲啊嘛。 嗯，其实呢阿陈生啊，政府呢啱啱其实寻日呢就宣布咗呢会维持现行呢大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多两星期去到9月1号啊，即係包括呢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即係餐厅啊佢哋嗰个营业限制啊，咁仲有呢就係我哋嘅口罩令啦，即係大家要戴住个口罩出入一啲公共场合啦。阿陈景祥，就算我哋而家坐喺直播室做节目呢，我哋都戴住口罩㗎吓。係啦，咁啊同埋限聚令等等呢其实都会维持啊。咁啊陈生听到话要维持呢啲社交距离措施，继续多两个星期，系咪有啲失望啊？ 系咯，你即系我觉得失望咯，即系 只 好放宽咗，放宽咯，即系而家疫情好似好啲啊嘛，系咪啊？ 嗯， 即系而家嗰啲疫情比较好啲，咁啊，继续放宽咯， 嗯， 即系方便我哋即系食饭啫，即系都方便啲啊， 嗯， 即系你如果有时。夜晚出去食，你餐饭都唔方便系咪啊？ 系， 即系咁样咯。 系 啊， 政府就话咧，如果我哋多啲市民去即系打针咧，咁就即系保护自己啦。染咗疫咧都唔会有咁严重嘅并发症或者系死亡率啦。咁可能有一啲专家就甚至话，如果我哋可能可以打针打到去八九成咧，就系可以考虑放宽呢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啊，陈生你又点睇咧？系咪要个社会可能真系要多啲人一齐去打针啦？要打到成八成九成啦，先至放宽？你自己点睇呢啲意见啊？ 得八九成嘅，得八九成嘅，六七成得噶嘛？ 六七成 噶嘛？即系我哋尽量少啲人打啫。 嗯， 尽量少啲人打，咁限聚令放宽咗咧，即系方便我哋，即系社交佢哋，方便我哋，即係 方便大家生活咯，係咪？好，明白啊！多謝啊，陳先生。 好， 陳景祥，似乎我哋啲市民咧，即係我哋喺抗疫呢段時間咧，都不斷聽到有一個名詞啊，叫做抗疫疲勞啊。陳生好似就係有啲抗疫疲勞啦，即係面對好多社交距離措施嘅限制，似乎佢認為啊，嗰個接種率一路政府都係話六七成咁，係咪就可以有望放寬咧？咁似乎市民都係有咁嘅意見。 係啊，但係頭先講到嗰個限聚令，譬如於是即係平時嘢嘅食。飯咁嗰啲計咧，其實我覺得反而而家個限制咧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噶啦。即係如果你好多時夜晚黑咧去到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好多食肆，你見到已經其實都幾旺啊。即係所謂咁，亦都咧好多亦都唔再搞平咩，即係嗰個 C 類、D 類嗰啲咁複雜啦。咁即係總之咧就做到個生意。咁到九點幾有好多亦都差唔多啦。咁就起碼即係你而家恢復咗一個。有限度地恢復咗噶啦，已經其實係咁，所以嗰個反而覺得唔大，但係問題係再落去之後咧，其實要點樣啦？我一路頭先同一路講緊，譬如話打針打到譬如話八成啊九成嗰啲啦，咁但係而家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其實頭先同阿潘念文教授傾嘅時候咧，佢自己都講過嘅，因為香港我哋而家好多年齡層咧，就其實係未打噶嘛，咁你減曬嗰啲之後，如果再減低啲老人，咁老人可能各種原因啦，咁其實如果就以八成嚟計，都係乘翻條數咧，香港我哋當700多萬人啦，都要成500萬600萬 噶嘛。咁、其實係咪真係足夠咧？即係如果完整地你要打到足八成，其實我哋而家減曬嗰啲嘅數目之後啊、其實係咪一個現實咧？咁我哋都要考慮呢個問題啦。因為如果唔係你有啲都未放鬆嘅，咁你就換言之，即係你依個譬如八成或者九成，你根本就係、你條數都唔會計得到出嚟嘅，可以得嘅。咁依個係咪另一個即係政府需要考慮嘅時候咧？比較實際啲去諗個政策嘅時候咧，係一併要諗埋咧咁。 仲有啊，陳景祥嗱，你頭先提過嗰啲咧係可能係未打到針啦，或者係唔適合接種疫苗嘅人士咧，其實往往可能咧都係呢個疫情入邊咧最高危嘅人士嚟嘅。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啲長者啊，或者係身體有長期病患而唔適合接種疫苗嘅人士。咁萬一佢哋真係染疫嘅話咧，嗰、那個重症或者個死亡嘅風險，過去科學都同我哋講咧，其實係比起一般人係高嘅。咁、所以如果話即係我哋嗰、那個疫苗個接種率係唔夠高嘅時候，就已經放寬咗，其實就令到佢哋咧係更加置於一個危險之地入邊。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兩難嘅一個公共政策同埋公共衞生嘅問題嚟嘅。 係啊，咁同我哋而家睇翻啲資料咧，因為而家個變種咧，即係到現在為止咧，即係已經係出現咗有11种啦。 係， 即係啲資料係睇到啊。咁而家當然而家最即係肆虐嘅咧就係印度嗰個啦嚇，叫 Delta 啦。咁其實嗰幾種其他嘅變種裏邊有啲都傳播都幾犀利嘅。咁尤其是喺中國啦，我哋見到即係內地咧防禦都好守得好緊㗎，已經嚇。咁但係呢當變種嘅時候，同個傳播力咁強咧，其實一樣都係守唔住。咁所以咧變咗而家我諗係好多條線都打緊啦，到底點樣預防啲新嘅變種咧？可能都係對啲醫護界其中一個挑戰啦。 冇錯啊，嗱咁啊，關於疫情相關嘅題目，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因為跟住要聽交通消息，之後咧會有係詳細嘅新聞報導。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接近金竹角。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仲系处理紧，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继同联达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3，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港金报16,59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2美元。卖出1,788.23美元，港汇指数101.6，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咧，较早前喺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同埋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嘅意外同埋坏车，分别都已经清咗场，而家呢两条隧道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龙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近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象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北港段来回方向都是局部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另外咧，而家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咧都有啲挤塞噶，车龙排到青山公路桥面。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新蒲岗嘅彩虹道因为爆水管，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彩怡花园嘅慢线咧，而家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而家大比较车多。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时间咧系6:40啦，嚟到第二节嘅节目咧，陈景祥，我哋想同啲听众咧倾另一个话题啊。最近咧有好多嘅公民社會的組織啦，或者是一些團體啦，陸續咧係宣布停止運作啦，或者是解散咁樣樣。咁背後的原因同埋個影響咧，我哋喺節目嘅唔同時段咧都同大家分析過好多。今日咧又有一個最新嘅進展啦，就係咧一個為被捕人士提供法律啦、情緒啦同埋緊急經濟支援服務嘅612人道支援基金咧，就宣布咗咧嚟緊咧係會唔接收新嘅申請啦，並且咧在九月底停止运作，他们的秘书处也是会在十月底解散的情况。 是啊，这个消息我想今天大家如果看新闻都会有看到啦。几个负责人就出来了，就做个解释啊，还有就讲回个原因啦。其实这个呢，你讲话最近发生那么多事都应该就不会觉得意外的啦。因为我们看到呢，就很多譬如说参政啦、政党啦，参选的人士啦，有很多都是因为辞职啊、一些脱离。 組織啊，有啲就從此退出政壇啊，都有嘅。咁啊，六一二基金咧就係一個大嘅目標嚟嘅，相信係。咁、我睇翻有啲資料咧，喺立法會嘅時候咧，都有啲議員曾經詢問過政府啊，即係包括咗咧，就佢哋嘅資金嘅來源啊，同埋有冇同外國有聯繫啊咁樣嚇。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逢親搞親啲運動咧，就梗會有一定要有人要有錢啦嚇、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來源啊，點樣去支持個運動？咁喺呢個基金裏邊我睇到咧，就佢個作用固然就好明顯係要支援當時參與運動嗰啲人啦，而且佢個金額都幾即係都幾龐大嘅嚇，其實就即係可以包括咗你要應付你打官司啲錢啊咁啲咁。咁呢個一定會成為政府一個好即係點講啊一個中心啊嚇，即係關注又好或者留意佢嘅動向又好咁。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到而家為止先至做咁要咁樣嘅決定咧，其實反而就係已經都一段時間添噶啦，因為我睇之前咧仲有一啲。比如話基呢個教協啊，等等等等啦，即係都倒下來啦。咁、相信我諗呢、這個今次六一二個咧就唔係好有意外嚇、即係唔覺得好有意外。咁不過但係咧，就對呢、這個停止運作之後咧，就我相信好多即係俾人話係要打官司去支援呢啲人士咧，就似乎就我諗嗰個力度一定會弱咗好多啦嚇，因為佢之前咧都其實尤其是係即係喺個法律各方面嘅援助咧，其實都幾多嘢做過嘅啫。 系啊，咁啊，基金嘅信托人吴凯仪咧，喺今日下昼嘅记者会咧，有去解释今次决定嘅原因嘅。佢就话咧，其实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咧，一直咧都系有一个资金托管嘅服务咧，系嚟自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嘅。咁佢哋最近咧就接到呢间公司嘅通知啦，就话咧佢哋将会喺短期内结束运作。咁所以咧，其实佢哋讲紧头先涉及嘅嗰啲款项咧。而家就冇一個新嘅銀行户口咧，可以話係去即係承接到呢一筆款項嗰、那個收支啦，繼續去運作落去啦、所以咧，佢哋就要制定一個咧，佢哋稱之為係有序嘅解散方案，包括咧係要停止接收新嘅個案啦。並且咧係由下個月28日開始咧，按能力最後支付咧已經批出咗嘅支援項目嘅款項啦。呢度講緊咧係大約涉及到400求助人嘅法律費用。咁、之後咧。他们说基金就不会再使用这个银行户口了，而秘书处就会有一些善后的工作，直至到10月31日解散，似乎就是希望定出一个时间表去到逐步处理跟住下来的一些求助人士那个法律费用的支援问题这样。 是啊，正如你刚才引述吴凯仪的讲法，他也讲到就是一个变幻不可测的政治环境之中，就常怀警惕，亦都他们说就可能會有一日個基金都被迫停止運作㗎啦，咁而家咧就正式嘅時候到啦，咁我諗而家嘅時候到，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我諗由舊年嘅六月呢、這個港區國安法正式開始出台推行咧，咁我諗如果你要列張清單咧，相信係即係都幾長啦，就包括咗譬如由一啲參與初選案開始啦嚇，咁陸續即係好多涉案人啦，咁一路去到整頓咧，我相信好多組織已經其實前後後咧，我諗即係要自己即係。已經結束啊，或者停擺啊等等咧，我相信可能都有二三十個啦。咁啊，依件事我諗都會陸續發生嘅，即係呢啲可能因為仲有啲組織啦，而家嚇即係仲可能活躍緊嘅。咁但係到底可以我哋叫撐到幾耐咧？咁嚇，咁呢個話題大家都知道啦，可能係同即係我哋公民社會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講會唔會受到一個打擊咧？因為公民社會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個即係喺一個公權力下邊咧，可能做緊一啲活動啊，係支援呢啲所謂民間嘅活動。一啲非政府組織嘅活動，咁啊，慢慢呢啲係都停擺咗啦。咁我哋話，我哋香港會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嚇，或者要真係一啲咁樣運動嘅時候咧，係咪仲有機會可以生存到咧嚇？甚至可以講係，咁呢啲我諗相對都後續大家留意嘅一啲情況咯。 正如有一啲公共行政嘅學者曾經指出啦，其實公民社會嘅存在咧係提供資源啦，同埋服務啦，因為佢哋組織咗一班人，咁咧就凝聚咗一啲無論係人力啊或者是金钱上面的资源，咁咧就去为到组织的目的啦，去到提供资源同埋服务啦，咁如果因为越来越多嘅组织解散而令到呢啲结集起嚟嘅资源慢慢去消失咧，相信就会影响到公民社会日后嘅发展同埋运作。咁其实呢一个事件，正如陈景祥你所讲，唔单单系六一二嘅人道支援基金，另一个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嘅话题咧，其实都系同样嘅性质嘅。咁讲紧咧就系一个工会啦。咁其实呢一个工会咧就系香港。 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啊，咁佢哋就唔系自行去解散嘅，而系咧被劳工处咧系发出咗命令咧系终止咗佢哋嗰个工会登记。咁其实呢个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咧相信大家有留意新闻可能会记得，佢哋早前咧曾经系有成员咧系因为被控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啦，佢哋出咗一啲儿童嘅刊物啦，叫做《羊村绘本》，咁咧就因而咧系即系被控头先我所引述嘅控罪。最新嘅发展咧系劳工处职工会登记局咧系去信咗工会，就话咧佢哋系违反咗职工会条例啊，所以咧将会喺10月13号咧取消佢哋嘅职工会登记。咁呢一个情况咧就被一啲多年嚟参与工会运动嘅人士形容，即系职工盟嘅总干事蒙兆达形容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未见过政府动用有关嘅条例咧，所谓去取消个工会登记嘅，咁就好担心咧，日后可能会有更多嘅工会咧系受到呢一个嘅即係取消登記嘅做法。 其實呢個做法咧，我哋睇翻都有啲有跡可尋嘅，因為我哋睇翻勞福局局長咧，即係羅志剛喺五月嘅時候咧，佢用網址咁嘅方式咧都寫過咧，就係話咧，就如果呢啲用呢個咁樣職工會登記嘅組織嘅嚇，即係你係會就會牽涉到一啲咁嘅政治活動嘅話咧，就政府係會有可能啊，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嘅取締咁樣去應付嘅。咁但係呢個講法咧，當時咧好多人就覺得係針對住一個，尤其是教協啦，當時係嚇，因為當時已經有啲咁樣，大家覺得啊，即係你用到職工會條例，而教協當時就其中一個啦嚇，即係最大嘅教師工會啊咁。咁咧就但係後來即係教協都，但係反而羅志剛講完之後係五月啊嘛，咁之後反而就冇乜動靜啦。咁後來教協咧就唔係啊俾政府去主動去取締啊，而係佢自己自行解散咗。咁同今次剛剛你頭先講嘅呢個語言治療師總工會嘅情況就有啲唔同啦嚇。 係啊，咁其實關於今次勞工處嘅呢個決定咧，佢哋嘅解釋咧就係話因為工會咧被用作同佢個宗旨或者規則咧係有抵觸嘅用途，所以咧就係取消工會登記。但係具體嚟講，至於呢個工會係做咗啲乜嘢嘢，係以致到勞工處會覺得咧佢係有咗呢個抵觸咧，咁我哋其實係有向勞工處嗰邊去查詢嘅，咁不過暫時咧都未得到佢哋嘅回覆。至於收音機旁邊聽緊嘅聽眾朋友，相信大家都仲記得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曾經有唔少嘅工會咧係去成立嘅，有一個咁樣樣嘅工會潮嘅出現。到底而家有人擔心呢一個取消工會登記嘅情況會越嚟越多去出現啦？你嘅睇法又係點樣樣咧？或者今次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嘅工會註冊係被取消咗，你自己又點睇呢件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喺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理事長黃國同我哋一齊傾。黃國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黄国，关于今次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咧被劳工处去到停止佢哋嗰个工会登记咧，咁就有从事工会运动多年嘅人就话，其实咁多年嚟都未见过政府去用呢条条例嘅，系好罕见嘅情况。你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咧？过往政府系咪好少咁样做噶？ 应该讲系几十年前咧都有用过嘅，搞工会呢一分钟都俾人大家出境。但我估呢幾年嚟咧係比較罕見，但另一方面有反映到咧呢幾年裏面嗰個嘅政治，特別係反修例裏面咧好多成立啲嘅工會，可能係借工會嘅名義咧係從事其他啲政治活動。如果講到一 DQ 嘅言師總工會，其實我哋睇咧佢更加似一個激進嘅反政府政治組織咧，多過一個嘅工會嘅團體咯，即係從嗰、那個。佢嘅活動嘅內容啊，嗰、那個嘅口號啊，所以我哋都覺得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我哋都批評嘅，即係職會登記局嗰陣時候咧，佢係冇乜嚴格去審批啲嘅新工會，短短期間裏面咧係批咗成幾百間工會，係我哋原有工會嘅超過一半啊，喺裏面咧好多龍蛇混雜嘅，我哋知道裏面咧。有好多咧都符合嗰個徵會登記條例嘅。 黃國，我又想問下你，頭先講話即係依個條例咧，即係用咁嘅方法去對付啲工會咧，係講緊幾十年前係咪？即係講緊係60年代，即係上世紀嗰個67嘅事件，即係當時仲係港英年代啦。係咪你係指緊嗰個時間啊？ 系啊，五六十年代，嗰阵时代咧，对工会咧，仲会系会长啲嘅。应该讲系，应该系喺嗰个回归之前啊，中英谈判之前咧，其实嗰阵时候仲热好多嘅。 系系，咁但系咧，黄国华，我就想问一下，譬如话你组织工会又好啦，或者啲团体咧，佢如果你话佢用即系参与一啲政治嘅话咧，有阵时佢界线又点画咧？譬如有阵时有啲社会事件，佢可能会上街，就啲政策佢可能都会批评政府。咁啊，譬如话，譬如工联会举个例子先啦，咁佢参与好多公共事务都一样活跃噶嘛。咁点先至叫做即系真系你话唔可以有政治色彩啊，或者咁嘅活动，净系做翻工会嘅嘢咧？咁呢个界线有阵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分得到咧？ 系啊，不过你话嗰啲都要，因为我哋工联会咧系社团注册嚟嘅， 唔 系属于 工会 系啦。应该讲工会嚟讲咧，就要主要按照工会条例里面咧，其实工会可以参与咧立法会同埋区议选举嘅。嗰啲嘅选举经费咧都可以系开支嘅，但系都讲明咧就系唔可以咧系参加啲嘅政治活动。我觉得从头先讲嘅工会被 DQ 嘅时候咧，我估嗰个更加明显嘅，即系冇乜灰色，就唔系话嗰个。政治是灰色的，因为我们之前为什么说可能还会有些会 DQ 呢，就是我们都跟职工会得的反应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是很多是鼓吹港独那些的口号主张那些呢，都是被他们登记的。那我们觉得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是说灰色的问题，就肯定是违反了那个职工会条例了。 系，即系你讲紧呢个登记就系、是、即系你头先讲嗰个新工会啊，系嘛？即系喺2020咧，尤其是系咪嗰段时间嗰啲啊？因为嗰段时间我睇翻啲资料，佢就有成接到有成4000多宗嘅登记噶嘛。 4000个嘅申请，但系到尾咧都有400几500间咧系登记咗嘅。喺里面咧，我哋觉得好多系少少叫龙蛇混杂啊。嗰啲咧可能成立工会咧，唔系搞工会，系可能咧。通過成立之後，裏面咧，可能大家知道係嗰陣時候一啲立法會選舉啊、選舉委員會選舉咧，一啲部署去攞呢啲嘅議席，去影響到選舉結果。同埋咧，喺佢哋嘅申請登記嘅時候咧，去組織工會嘅時候咧，佢哋仲有好多我哋講嗰種港獨嘅口號裏面嘅。我諗呢個咧明顯咧，同工會嘅性質咧係唔同嘅。所以我哋嗰時都有投訴就係、是，係咪按照我哋以前嚟講，因為我哋有啲經驗就話。申请会一定要符合嗰个征会条例噶嘛，但系我哋都有一个嘅意见咧，就系、是、批评咧，就征会登记局咧系不作为咧，系令到好多唔应该符合资格嗰啲咧，都俾佢登记咗。我觉得可能将来咧类似啲可能都会要一个处理咯。 咁黄国华，你比较熟悉啲咧，即系如果按照嗰个职工会条例嘅意思咧，即系话如果要登记咗呢啲工会咧，系唔可以或者唔应该参与任何嘅政治活动嘅。 唔係，有佢有一個明顯嘅界線啦，但係我覺得按照原先嗰個嘅工會嚟講咧，佢就唔係違規啦，可能直接違法添啦。咁呢個更加係嚴重，因為呢個職會條例裏面咧，肯定咧就係工會唔可以做違法嘅。如果係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取消啊。當然，喺政治嘅界定裏面咧，可能中間有啲灰色，但係我覺得有啲底線嘅，譬如話鼓吹港獨口號啲，我覺得肯定就唔係。般嘅正常嘅政治活动咯。 黄国啊，不过我都要补充一点啦，就系、是、关于而家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嘅一啲刑事嘅检控咧，其实而家法庭嗰个程序仲系进行紧嘅。咁系啦，咁嗰、那个我哋都要睇下，即系司法程序啦，即系稍后会进行到点样样啦。咁可能未必一下子就能够话即系工会系做咗一啲非法嘅行为啦。但系我哋就想讨论翻咧，即系工会条例入边咧。讲到话，即系如果佢系被用作咧同宗旨或者系规则系有抵触嘅用途咧，咁其实就可以即系去停咗佢哋嗰个工会登记。呢一点上面咧，嗰个演绎嘅空间会唔会太大咧？因为嗱，正如我哋头先讨论到话，可能工会好多时参与一啲政治嘅议题，可能都系同嗰个行业嘅利益咧，可能系挂钩或者相关嘅。咁如果佢哋对一啲公共政策去表达意见，而譬如采用罢工嘅方式去到做嘅时候，过往都有见过的，咁呢一啲情况又算唔算系话佢系同佢嘅宗旨或者系规则系做咗抵触，系参与咗政治咧？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咧，正正就话中间咧有一个灰色地带咧，可以有讨论嘅空间嘅。因为政治咧，我哋讲即系众人之事啊，点样讲政治咧？但系我觉得，但系我觉得主要都系我哋讲话啲交通嚟讲，就系有绿灯同红灯，系另一个咧就系政治，可以有啲系。 黃燈灰色嘅地帶，但我覺得都要有一條線咯，即係紅線喺邊一度咧，我覺得有啲線咧就應該係比較清晰嘅。 嗯，咁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黃國，你覺得即係政府呢個做法咧，譬如或者喺以後一啲咁嘅類似組織裏邊咧，同埋你都提到咧，即係曾經早前有多機構臨時登記咗啦。咁你哋自己工會裏邊有冇咩嘅睇法，或者同政府有冇傾過呢個現象，或者會唔會係要收緊啊？或者政府有冇同你哋表達過，即係以後對於喺個職工會條例下邊登記嘅，要做翻啲咩嘅，要注意啲咩情況啊？等等，有冇一個咁樣嘅同政府交換個意見或者傾過嘅一個情況？ 哦，我哋都同職會登記局裏面一啲嘅反應，就是、因為之前咧，我哋都睇到咧，佢嗰個審批裏面咧有啲嘅好鬆到咧離曬譜嘅，咁我哋都睇到啲嘅意見，即係正如我先講嘅，明有多啲工會組織嘅時候咧，明顯就鼓出啲港獨嘅口號嘅主張，呢啲係咪唔應該批咧？咁呢嗰陣時候咧，我哋都有強烈嘅意見同埋去保留嘅呢一方面咧。就以前一年審批嘅工會咧，大概係十幾間到嘅啫。但係嗰陣時候咧，一個月咧係審批咗成百間嘅。 嗯， 肯定咧可能有一個即係把關唔好嚴嘅情況。另一方面就話，我哋希望係職工登記局咧要分到叫真假工會。 嗯， 即係我成日講話，我哋要處理嗰啲係假工會，要保障啲真工會嘅正當權利咯。要我哋兩方面嚟做咯。 嗯，即係呢個就住個議題，你有同政府傾過嘅？有反映过你哋嘅意见， 我哋同政府登记局我哋反映过嘅。 嗯，呢个登记局系关系边个局或者系边个部门嘅？系咪主要劳工处啊？ 职工都系劳工处下面嘅，系负责去审批咧，系工会嘅登记嘅。 嗯， 黄国，如果照你咁样讲，系咪即系过往即系工会登记局啦？喺即系审视呢啲即系工会嗰个管理同埋制度上面系即系太过松散咧？如果按照你嘅睇法？ 是啊，我哋觉得以前系比较严格，因为净系以前我哋讲申请啲新工会嘅话咧，就算啲嘅名咧都会有一个严格要求嘅，避免有啲误导咩啲啊。但我发觉咧，而家譬如无论成立啲新工会嘅名啊，嗰啲嘅口号啊，啲主张咧，其实喺以前嚟讲咧，肯定咧系唔俾咧登记作为新工会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黄国。黄国咧系工联会嘅理事长，咁就住有工会咧被取消工会登记呢件事咧，讲咗佢嘅意见啦。你自己又有冇睇法咧？就住呢一个嘅工会嘅登记啊，或者工会嘅管理上面，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陈景祥，其实咧劳工处咧啱啱就回复咗我哋嘅查询啦，佢哋咧就话系咧会为咗促进健全嘅工会管理同埋制度啦，嚟紧咧系会咧。去檢視啦，同埋咧，如果有職工會係違反職工會條例或者係佢嘅組織規則咧，就一定會嚴肅作出跟進。仲話喺2017至2020年間咧，其實咧係有23間嘅工會咧係撤銷咗登記嘅，不過咧佢哋就係自行解散或者咧係工會自行請求嘅。咁我哋要先聽一節新聞，翻到嚟再有自由風，自由風。 底清潔同消毒。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打鼓岭和沙头角一带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海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近住跑马地的出口，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九龙的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龙盘苑。 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西行近住洛礼街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的车龙排到去近坚尼地道。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分别在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这一段车龙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噶，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三圣。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道有剪树木的工程，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八月二十四号咧，残奥开幕，体育专员杨德强， 几间电视台计划紧增加转播嘅频道嘅，应该都会好多香港运动员嘅赛事咧，俾大家睇得到。 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总干事林俊英， 我哋都成日倡导一样嘢，唔好集中系残疾嗰两个字 ，disability that counts not disability。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嘉宾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深港融合密码。 我哋发展咗新界北之后，有冇啲特别嘅元素、特别嘅基建可以配合到呢一个融合咧？ 香港啦，喺十四五规划里面啦，咁国家亦都话啦啊，我哋香港系要做一个国际嘅创新科技中心啦。 八月十八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讲紧咧系有关劳工处咧按职工会条例取消咗香港言语治疗师工会咧佢哋嗰个工会登记啊。补充翻一个资料啊，其实咧头先讲到咧有23间嘅职工会被撤销咧，这个数字系讲紧2021年喺1月至到7月嘅期间，咁即系短短喺大概半年嘅时间咧就有23间嘅工会咧系被撤销咗登记，咁但系咧佢哋系自行解散或者是由工会自行请求，就跟今次由劳工处主动发出一个通知书的形式是略有不同。当中一些比较公众聚焦的工会可能大家都还记得，就是在今年一月宣布解散，成立了都不足16个月的新公务员工会，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了。听众你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请长，不如我们听一下石生的电话先。 好啊好啊， 石生你好。 系你好啊，高伟同院长。 系啊，你好。 嗱，系嗱，阿黄国咧，佢又话咧，对工会咧，佢系有宣扬港独啊。咁我又请佢攞出个证据出嚟啦。啊，嗱，而家老实讲，而家港独啲香港咧系不停拉人，系直情唔系可大可小啊，直情系极大嘅。因为点解咧？嗰啲人系被告。是告上法庭是未审已经不准保释了。 係失去自由嘅。 嗯， 所以個個都岌岌自危咧，個個都解散啦，係咪咁講啊？呢樣嘢係可以科斯得到，可以預計得到，一定會係咁樣噶啦。 嗯， 你而家嗱，職工盟啊、醫管局啊嗰啲咁嘅工會，全部都係解散，所以咧，咁我哋香港人點樣去對政府嘅政策係唔滿意或者係發聲咧？我哋用邊個渠道咧？公外同埋陈长生，呢啲系我 嘅 意 见 嚟 嘅。明白，明白。 好啊，多谢阿石生嘅意见啦。咁、石生头先讲到职工盟啦，同埋即系医管局方面嘅工会啦。咁其实呢啲工会就暂时都仲未解散嘅，系啦。咁不过即系佢哋的确都系即系好受到各方关注，佢哋嚟紧动向嘅团体啦。 系啊，即系同埋咧，我觉得头先都有讲到咧，譬如话你而家新嘅工会登记啦，咁、就按照头先即系黄国嘅讲法咧，即系工联会理事长啦，咁佢就话即系要睇下佢哋嗰啲即系系咪即系倾向搞港独啊咩成啊咁，咁但系我哋要留意到咧，佢都头先都讲啦，因为呢个登记咧，其实以往咧都系我相信系一个即系劳工处或者即系唔系话真系去到一个有政治考虑，或者而家因应个情况咁复杂之后咧，你而家要考虑嗰啲因素咧，就唔系普通以往太平盛世嘅时候咧，你去登记成立一个工会啦，系咪先？咁正如头先嗰位听众打电话嚟去问法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我谂好多时咧个政治系因素咧系重过其他任何嘢噶啦，已经系吓。咁、到底系咪工会本身都可以真系净系即系你系一个所谓即系就咁样叫工会吓，自己系做翻一啲活动咧就已经可以得噶啦？咁我相信而家咧系个难度会大咗好多啦吓。咁同埋而家个政治嘅气候咧，亦都令到即系好多人咧，我都觉得都大家都留意到噶吓，即系唔容易噶。即係好多時，因為你可能即係到底一條線，你係咪真係會踩到咧？咁我諗工會呢部分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好敏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時以往好多活躍嘅團體咧，都係同工會嗰個關係好密切噶嘛。係。 咁啊，所以头先阿石生都有提到个问题㗎，日后有一啲可能大家好关注嘅劳工议题会由边一个去代佢哋发声咧？咁陈景祥啊，转个题目，我哋跟住落嚟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可能员工好关注嘅题目啊，特别系食肆员工方面。原因咧就系、是、早前啦，大家都记得咧，政府咧系收紧咗咧有关食肆员工咧嗰个检测嘅规定啊。其实咧系配合我哋第一个钟头所讲啦，去到推高疫苗接种率的一个政策考虑之下呢、去实行的一个措施来的。咁嚟緊呢会由星期四开始呢一啲所谓 B 类食肆的员工呢，佢哋面对的检测限制呢就会收紧至呢是每七日呢就要检测一次。咁其实七日就要做一次检测呢都是一个好频密的一个做法啦。咁、当中除了涉及到员工的时间成本，亦都涉及到呢检测的成本。因为呢而家你去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咧去做一次呢一啲能够被认可嘅检测咧，其实动辄咧都成200多蚊噶。咁对于一啲食肆嘅打工仔嚟讲，可能咧都系一个沉重嘅负担。其实关于收紧检测呢样嘢咧，我哋节目之前都有跟进过，譬如好似一啲校巴嘅司机啊，或者系一啲酒店嘅员工啊咁样，有部分嘅行业同我哋反映咧，有员工甚至会因为呢啲检测嘅收緊咧，而決定去唔做嗰份工嘅。咁到底飲食界又會唔會面對呢個情況咧？或者你自己如果本身都係未打針嘅B 類食肆嘅員工，嚟緊要面對一個檢測收緊嘅情況，你自己嘅考慮會係點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陳景祥，我哋電話旁邊咧，而家請嚟一位業界人士同我哋一齊傾，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系徐文伟啊，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讲下咧？譬如以你自己嘅餐厅食肆为例，有冇一啲咧系会嚟紧咧面对一个收紧检测嗰个情况去影响嘅员工？ 我自己公司为例啦，其实我自己公司4月1日开始已经有呢、這个疫苗有薪假啦，去到而家4个零月啦，经过咗。咁大部分嘅員工咧，其實都接種咗疫苗啦，或者未接種都已經有即係睇咗醫生，佢唔適宜接種嘅。咁剩翻有啲係可能幾個 percent， 即係唔到10% 嘅員工咧，係即係仲未做呢個行動。咁所以嚟緊都會咁嗰啲就可能佢有個別唔同嘅原因啦。咁我就知道我啲會員，即係另外就業界都大部分嘅從業員咧，其實都 應該接種嘅都接種咗疫苗啦。唔接種得誒，唔同理由嘅都有一個醫生嘅證明。咁啊，所以呢個我諗對我哋嘅業界影響咧都唔係好大嘅。 但係如果佢係要譬如真係七日要檢查一次咧，嗰個成本都重喎。咁點即係點處理嘅咧？或者你自己有冇處理過啲咁樣嘅情況？ 因為你話其實嗰啲譬如攞咗醫生紙嗰啲員工，其實佢哋都係會面對一個要檢測得好密嘅情況嘅喎。那個成本點處理咧？ 佢檢測啦，而家政府就話七日檢測一次啦，但係其實呢個都係要即係修正下去，七日要有嗰個 report 啊，即係要五日去檢測一次，即係要預一兩日個 difference， 即係俾佢出嗰個 report 俾即係有關執法部門睇噶嘛，即係五日去要佢做一次啦。咁咪$240一次啦，應該大家好似都係未定，但係有理由相信咧都要收費啊。咁我覺得。在这方面是对从业员来讲或市民来讲呢都是一个负担啦。不过咁耐政府都其实都俾咗好多即係咁耐以嚟即係由第四波开始疫情上年十一月到而家嘅政府都一路都免费检测。咁到而家即係政府都唔会有无限资源啦，咁到要收费大家都我都即係都理解嘅。咁但係在你講真係對一啲嘅打工仔咧都係有個負擔咯。 係啊，仲有咩啊？但係你講得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話即係有啲平利工友，譬如可能真係有某啲原因唔打得，咁但係佢又要翻工嘅咁，有冇機會譬如話你同政府去傾，有冇機會可以豁免嘅咧？即係話佢真係係唔打得，咁但係佢又要翻工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佢繼續檢測咧都可以咧，有個免費嘅檢測服務。咁有冇用咁嘅方法或者可以同政府傾下？你有冇嘗試過同佢傾啊？ 我哋都即係定時，即係不定時都好緊密同政府相關部門都有一個溝通嘅，即係都唔同嘅科案啊，或者唔同對業界或者對市民有利嘅科案，我哋都有提出。但係即係政府都好擔心啦，因為呢個變種病毒咧 Delta 咧個傳染力好高。咁啱今日有個即係喺轉機位有個不明嘅來源啦。咁我哋係相當理解嘅，咁但係都其實即係過往我哋都有提出過會唔會啲廚師喺即係如果接種咗兩劑疫苗又有14日，並且有抗體咧喺廚房工作可以唔需要戴口罩啊，因為廚房都比較熱，同埋而家個天氣都比較熱。咁呢個都有提出過，即係我哋都會即係企喺嗰個從業員嘅角度去諗呢件事咯。但係大家都要即係理解。而家嗰個變種病毒 Delta 咧，都係唔係講笑啊？個傳 喂，徐文偉係， 我哋就好有機會咧變成得 係徐文偉，喂，徐文偉 係個電話。 因為疫情咧，政府都講咗係會有機會啲只有啲類食肆咧，只可以開晚市或者營業。咁呢個我哋作為業界都十分擔心咯。 徐文伟，不过你头先提到咧，譬如帮一啲即系喺厨房入边，系听到嘛？徐文伟 系听到。 不过咧，嗱，你头先提出咧，就系为一啲喺厨房入边可能面对高温工作嘅员工啦，争取可唔可以除口罩啦？但我哋更加关心咧，系头先讲到咧，要即系面对一啲沉重嘅检测费用嘅员工啊。譬如我哋知道以政府部门为例啦，如果嗰个员工咧系有医生嘅证明书咧，其实佢系可以豁免嗰、那个检测费用。用嘅或者话系由即系政府去到承担翻啦咁，如果你哋 系都有即系积极都反映嘅，即系完全理解，因为一个打工仔可能都收入有限啦，即系每五日或者每七日去检测一次$240一个月咧，可能都要 成千蚊噶， 系 啊， 喂，徐文伟， 政府有关方面都听到啦，有冇机会豁免啊，或者優惠一啲我哋相關嘅從業員或者係再優惠啲嘅價錢，幫佢做咗嗰個檢測咯。 或者有冇機會由僱主去承擔啊？真係 僱主方面，我哋都有探討嘅，但係大家都知道疫情咧，對飲食業啲僱主 係。 限聚令係啦，又有限聚令啦，即係佢坐得而家五成入座率咁啊， 係。 睇嚟咧，徐文伟嗰、那个线路咧，唔系话非常之稳定啊。不如我哋揾同事咧，睇下可唔可以再打多次电话俾徐文伟先。咁啊，陈英祥，其实头先啊，徐文伟讲到个检测费用可唔可以由雇主承担咧？佢就即系简单一句啦，就系、是、生意难做啦。因为而家即使嗰、那个接种率啊逐步提升，但系咧，似乎食肆嗰方面面对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就冇话真系放宽得好多。譬如话佢哋嗰个每一台可以接待嘅人数嘅限制啦，或者系佢哋嗰个营业嘅时间啦，其实都冇放宽得好多。对于食肆嚟讲，都系一个难题嚟嘅。揾翻徐文伟出嚟先，徐文伟。 系唔好意思啊，讲到好重要嘅问题咧，硬系都系有啲重要事情影响嘅。 不如你补充埋啊，关于呢、這个即系社交距离措施冇办法放宽嘅时候，对于食肆嗰方面，其实都系一个影响嚟噶，系咪啊？ 系啊，好，其实好大影响同埋好大压力嘅，而家即系经营者或者食肆。 都系 A、B、C、D 类食肆咧，咁我哋过往即系香港，你知道所有成本都高啦，即系。每人做嗰個生意都係用翻台率去計噶嘛，即係每一轉台，即係每一轉嘅生意要坐滿 100% 乘以嘅一轉，先係佢嗰個計數嘅方法。咁而家其實因為疫情啦，又唔會有搭台啦，限聚令又唔會可以坐得多個一半入座啦，又唔可以多個六人或者十二人一台啦。咁呢個都係對經營者好大壓力咯。 仲未睇啊！你而家譬如話你哋接觸到啦，譬如你啲同事啦，譬如講翻打疫苗咁啦，其實大家都願意打噶啦，係嘛？即係而家嘅情況，即係譬如話有啲就算即係唔打到咧，係即係可能真係有啲原因嘅。個情況係咪咁咧？而家 情況就係其實絕大部分嘅從業員咧都好願意接受， 都願意打 嘅嚇。願意打，但係咧，因為有啲個別嘅餐種啊，譬如中餐啊，嗰啲嘅廚房師傅啊，同業咧，佢年紀可能比較大，咁佢可能有啲都市病啊、三高啊，或者血壓病咁樣咧，佢就要睇定啲、小心啲，即係要檢查一下先去打咯，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咯。咁但係大場都係願意接種嘅咯。 即係唔會有抗拒㗎啦，或者以前咁樣，即係仲慢慢去諗下，咁即係因為可能為咗開崗位。做嘢都愿意打嘅系嘛？即系而家个情况系 愿意嘅，因为你见到，因为整个香港社会个接种率都高咗，气氛又好咗啦。咁我哋从业员咧，大家都知道啊，都系安全嘅，系好愿。即系我都听到有个别集团都讲紧系100% 接种噶啦，即系做紧去到 D 区，即系 D 类食肆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咯。咁同埋大家都好明白咧，即系對抗呢個疫情咧，疫苗係唯一個出路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徐文偉，先同你傾到呢度。徐文偉咧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嚟嘅。咁陳景祥似乎飲食界對於接種疫苗嘅或者係收緊檢測方面嘅安排咧，就即係。比較接受啦， 接受啦， 但係佢哋就比較關注咧呢個社交距離措施一直都冇辦法放寬嘅問題啦。 係啊，咁但係嗰個就冇辦法啦，政府而家一直基本上都冇乜點調整過啊。咁啊，依個都引起好多人嘅即係非議嘅，其實因為好多食肆咧，而家其實即係起個咁嘅氣氛啊，同埋即係慢慢啲人可以恢復翻嗰個即係出嚟幫襯嘅時候，但係你個措施未放寬得翻，咁對呢個生意點翻到嚟咧？咁我諗即係可能都有個呼聲啦，開始政府即係咪應該要再可以審視下咧？ 收音機旁邊會唔會有飲食界嘅朋友都？想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见，或者打嚟讲下如果你系 B 类食肆嘅员工，嚟紧可能要面对一个收紧检测嘅安排，你有啲咩打算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偈。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過呢個 mRNA 嘅疫苗，咁你話打咗點解好啲咧？如果媽媽大肚惹到就會差啲，併發症高啲。咁引致嘅就係話，其實胎兒早產機會係高咗幾倍嘅，即係細過37週要攞個 BB 出嚟嚇。咁如果你打咗有個保護嘅，咁啊希望真係唔好感染到，或者嗰個併發症會冇咁差，真係唔使早產咧，其實對個 BB 係有間接幫助嚇。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係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60分钟走遍世界。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低碳亚洲行政总裁黎广德点睇呢？ 今次话确定全球暖化咧系由人类嘅活动组成，而家嘅温度系十万年以嚟最高，各国了解到咁严重嘅危机，仲系咪愿意大幅提高减排目标呢？民间一定要明白真相系乜嘢，先俾到啲压力政府。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 踩单车由泰国到西藏。 上星期倾到薯伯伯展开泰国部分旅程，今个星期继续云南到西藏。 佢途经云南，经历艰辛，道路路畅通情况，更加遇到热情大妈为佢打气。 至于系西藏，虽然成日要露营，但系欣赏到大自然嘅靓景，当中嘅 tips 同埋注意事项，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一个教育嘅题目啦。其实咧早前教师咧，因为可能系受到移民潮嘅影响咧，而令到好大量嘅教职出现空缺嘅呢个话题咧，已经即系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同讨论一段时间啦。见到咧近日咧有一啲跟进嘅报道咧，就喺媒体嗰度咧出咗嚟，就系讲紧咧教育局嘅数据显示咧，喺今年嘅上半年咧系发出咗超过1500张嘅准用教员证，容许咧未接受师资培训嘅人员咧，系喺学校入边咧去任教。咁乜嘢嘢为之到准用教员呢？其实咧就系一啲持有学历啦，但系咧就未接受师资培训或者系未具备教学资格嘅人咧，佢哋如果系要去教书咧，系要申请嘅一个准用教员嘅资格。咁呢一啲嘅教师咧嚟紧似乎就系会即系接替咗好多我哋呢啲教职的空缺咧，负责在学校入边咧去教育我哋的学生。 咁其实呢个都是近期香港出现嗰个现象啦，因为大家知道即系移民潮啦，或者系其实学校或者系教育界里边咧，即系喺今次嘅香港嘅变动里边咧，其实都是其中一个风眼嚟嘅，可以讲系吓。咁好多人咧会选择，譬如我哋自己嘅朋友或者身边嘅好多即系以往系做教育界嘅咧，可能亦都另一个方法咧，佢未必移民啦，但系佢选择可能早啲退休啊等等啊咁。咁所以我相信佢出現呢個咁多，即係需要揾呢個準用教員去填補嘅空缺，我相信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就大家希望就係呢種代替嘅過程裏面就唔好影響到學生啦嚇，或者到底呢個即係準用呢個過程裏面，譬如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啲短期啲嘅培訓咧，可以早啲令到佢真係可以熟習到一個學校教室嘅環境咧？咁我呢個咧就對教育界嚟講，亦都係一個新嘅課題啦。 你頭先提到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即係唔好影響到學生啦。因為其實起用一啲准用教员咧，对于教学嘅质素啊，会唔会有影响咧？或者呢一啲嘅准用教员喺课堂嘅管理啊，或者系同学生嘅交流，以至到辅导上面啦，其实会唔会系学你话斋需要有一个适应期或者培训期咧？咁呢啲咧可能都系教育工作者啊、家长啊，以至到学生咧都好关心嘅题目嚟噶。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自己对于呢个议题都有谂法嘅，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至于电话旁边咧，我哋先请嚟一位嘅校长，佢系汇基书院东九龙嘅校长郑建德同我哋倾。郑校长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系郑校长啊。根据我哋头先所引述嘅情况，想请教一下喺你哋学校有冇出现到一啲即系需要起用准用教员嘅情况咧？ 嗱，我估准用教员嘅情况系不嬲都有嘅。咁当然喺唔同学校佢使用准用教员佢承担緊一啲咩工作呢？或者先以我下为例啦，过去嘅日子呢，其实我哋一啲教学助理嘅同事呢，可能佢哋都係进入嚟学校，好想朝住教师呢一个岗位做目标，咁佢哋呢会进入嚟学校担当起教学助理嘅工作。咁呢啲嘅同事我哋都会帮佢申请准用教员证嘅。否则的话咧，佢哋系唔可以入班房单独同学生见面啦，或者一啲代课嘅工作啊，或者监考嘅工作咧，佢哋都唔可以承担。咁所以咧， 其實準用教員咧喺學校裏邊咧，其實都係相當普遍嘅。 嗯，咁啊，不過到底而家準用教員喺學校嘅角色，有冇隨住我哋頭先所講嘅教職空缺比較多而慢慢去改變咧？呢、這個話題咧，我哋稍後再同鄭校長慢慢傾啦。因為我哋而家咧要先聽一節新聞啦，請大家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刺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说，被捕四人会被通宵扣查，当中三人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动议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社会是否不会给予年轻人更生的机会，李桂华说执法者的选择不多，有人犯法就要处理，若不处理就是渎职，至于日后怎样处理交由法庭决定。支援反修例事件被捕人同伤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由于提供银行户口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会申请清盘，基金将有秩序地停止运作，即日起停止接收新个案和申请，最迟9月28号停用户口。基金信托人大律师吴可怡说，在目前政治气候下，基金难以开启银行户口，亦无法找到其他银行户口，被迫要停运，未来一两个月仍要众筹应付开支，有信心会运作畅顺，基金行事一直合法。卫生署上星期接获216宗涉及曾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其中有4宗涉及青少年接种后出现怀疑心肌炎或心包炎的报告，他们分别是12到14岁的男生，在接种伏必泰疫苗后两日之内出现胸痛，情况稳定。截至刚过去的星期日，本港合共接种了超过663万剂新冠疫苗，以接种最少一剂疫苗的市民接近373万名，占全港12岁或以上人口的 54.8%。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总结18宗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因果关系，初步认为9宗个案与疫苗接种没有关联，其余6宗有待评估。因疫情停办和延期的香港马拉松将在10月24日复办实体赛事，今年赛事将维持马拉松、半马拉松和10公里赛事三个组别，合共提供18500个参赛名额。公众可以在9月2日上午10点起在网上登记公众抽签报名，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并参考多个国际马拉松赛事的最新防疫规定，所有参与实体赛事的跑手需不迟于比赛前14日，即是10月10日完成接种认可政府认可的新冠疫苗。成功获编配名额的跑手需在领取选手包当日亲身提交疫苗接种记录，确认在过去21日未有到访香港以外地方的健康申报表，并在赛前72小时以内完成政府认可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 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車龍排到映月台，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天馬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彩虹吉欣坪，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交通仍然是繁忙，龍尾在大涌口路。之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清水灣道因為有修剪樹木工程，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現在近平石村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打方向指示燈，切勿胡亂切線。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FM 926奧運第一台。 我是田徑的周亞偉，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Number One 為香港隊打氣，輪隊員在我們心目中每一個輪隊員都是我們的 Number One， 放鬆一點共力就可以了。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訣在你看不看，流最熱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屬於美。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佢嘅乜都有金句系： 我系 Nelson 吴峰林，对我嚟讲咧，蚀底系着数嘅开始。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傾緊咧喺呢個學校入邊咧，係因為有教席空缺嘅情況出現，令到學校咧係請多咗一啲準用教員咧喺學校入邊去工作嘅情況。咁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頭先新聞之前咧，陳景祥，我哋咧就同緊啊鄭建德校長，係會基書院嘅東九龍嘅校長同我哋傾緊，請翻鄭校長出嚟先，鄭校長。 Hello， 两 位主持， 系咁你头先咧就同我哋解释咗，即系准用教员一直以嚟喺学校嘅岗位同埋角色啦，比较多咧都系以教学助理嘅身份咧喺学校入边去精进自己嘅教工作嘅体验啦，咁同时亦都为到佢哋成为一个即系真正具备资格嘅教师咧去到做准备。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即系随住我哋可能比较多教职空缺嘅出现，呢一啲准用教员嗰个人数，以至到佢哋承担嘅教担有冇相应系有啲改变咧？ 系嘅，我估今年系相当特别嘅一年啦。咁大家都有无论从政府嘅数字睇到嗰、那个正移民流出。个城市嘅人口，咁当然教育界都喺过去呢个暑假，好多同事经常出入嘅地方就系机场送机，咁呢个情况确实对教育界都有唔细嘅影响嘅。咁而呢一个移民潮所带嚟嘅情况，就正如两位刚才分析，咁 都會帶動到多咗空缺啦。去填補嘅時候，有一啲有心智嘅年青人，佢哋想入行，縱使佢哋未有教育文憑呢一個學歷咧，佢哋都係多咗機會咧，進駐喺學校咧去承擔一啲教學嘅工作嘅。 嗯，校長我想即係因為你喺教育界熟啲咯，我都想問一下，即係而家咧嗰個情況，譬如你話呢個準用教員的話咧，就好似你咁講咧，佢就可以進入學校咧，都做代課啊教學。咁但係佢係咪都要有一個時間，即係你要補翻一個譬如話教育嘅學位啊，或者文憑啊咁樣嗰、那個嗰、那個資格嘅嚇，嗰、那個資格係咪咁樣做嘅？ 係我估呢啲準用教員，除非佢後來發現自己真係好唔適合喺教育嘅工作啦，否則的話，佢哋都係朝向緊成為一個專業老師呢一個嘅方向嘅。咁其實政府俾呢一啲準用教員，其實佢可以繼續喺學校度擔任教職，不過咧佢哋嘅人工咧係第一比起有教育文憑嘅同工起薪點為低啦，佢會低兩個。起身點，並且咧，佢哋好快咧就會到達佢哋嘅頂點噶啦。咁啊，講得再準確一啲咧，準用教員佢嘅起身點係呢個標準薪級點嘅第15点，咁佢嘅頂點係20点嘅啫。咁而如果佢係一個即係GM 上額嘅學位教師咧，佢起薪點係17点，佢嘅頂點係33点。咁所以你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差別嚟嘅。我相信老師佢即係做得準用教員，其實佢都朝緊一個正式學位老師嗰個嘅方向發展嘅。 嗯，咁但學校有冇要求㗎？即係譬如話你請咗啲準用教員，譬如話可能係暫時補充住先。但係你係咪個目標都係要求佢你最好都收翻一個教育文憑啦？咁喺學校裏邊係咪個政策會咁樣做嘅咧？ 呢個我諗校本㗎啦。咁學校當然都係好希望同時一方面教學專業，另一方面佢亦都有個專業嘅資歷去承托住佢嗰個教學啦，咁所以你見好多學校佢譬如報緊學校教職員嘅資歷啊，有幾多係碩士或以上啊，幾多學士啊，幾多百分比係有教育文憑嘅資歷，咁呢個咧一般學校做統計嘅時候咧都會做呢個統計嘅，咁而每間學校當然都好希望佢自己所聘任嘅老師都有教育文憑呢一個資歷啦。 嗯，校長，我諗好多家長咧都會關心喎。起用咗呢一啲嘅準用教員咧，當然知道佢哋係即係好有心智去投入教育嘅行業，亦都誠如你所講啦，都相信佢哋應該係會繼續進修嘅。但係喺而家呢一個階段咧，佢哋未接受即係一個教育專業嘅培訓啦，但係咧可能已經要走入班房面對我哋嘅學生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到學生嘅福祉同埋教育質素咧？ 我諗我哋都真係作為前線校長、老師，我哋都需要保護住我哋學生嗰個學習嘅質素啦，亦都安家長嘅心啦。咁我自己回想翻我當年進入教育行業嘅時候，其實我都係未讀教育文憑嘅，咁我都係喺個摸索嘅當中。咁後來當確定咗自己嘅專業方向嘅時候，咁當然要讀翻教育文憑去豐富自己喺呢方面嘅知識。所以首先我都想讓家長知道咧，讀教育文憑本身唔係一個即係作為教師必要嘅條件，好多時候。佢嘅本科嘅修为啊，我哋叫做本科嘅修为咧，其实对于一个专业老师嚟讲都系相当重要。咁再者我哋都睇下，譬如嗰间学校嘅团队能唔能够有足够嘅能力承载住一啲比较年青幼嫩一啲嘅老师啦。嗰种承载包括喺学科嘅教学上面承载佢哋啦，亦都包括佢哋，譬如辅导学生啊、班级经营啊， 各方面怎样去承载住即是这些年轻的同事，让他们在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不至于孤立无援，他们一定可以在个团队里面找到一些资深的老师能够跟他陪行同行。我觉得这个是即是都考验紧学校的。咁又以我自己學校為例，我哋成個教學團隊都係專業嘅團隊，亦都願意去承載呢啲年青嘅老師喺個專業嘅成長上面咯。 嗯，阿鄭校長啊，咁你譬如話，如果你譬如話聘用咗一啲係準用教員嘅，咁你自己學校裏邊有冇要求嘅？譬如話要幾耐，要盡快即刻攞埋個教育文憑去咧？咁有冇一個咁規定啊？你自己？ 如果喺嗰個嘅即係文件叫做個政策上面咧，我哋就要求佢五年內要攞翻教育文憑嘅，咁呢個係啦，文件上面我哋都咁樣寫。咁我哋仲有咧，就係都會喺一啲政策上面去輔助呢啲同事啦，包括佢哋要報教育文憑嘅時候，一般我作為校長，我都會幫佢哋寫推薦信啊，會讓教育學院知道，呢個老師佢有前線嘅一啲經驗㗎喇喎，佢只係差喺個學養知識上面可以再豐富呢，咁就能夠更加如魚得水啦。咁呢個係我會寫推薦信呢俾教學院呢去推薦。 是咁，即係話個政策呢，譬如話校長你自己覺得即係佢都一定需要考返呢個專業文憑或者教師文憑㗎嘛，即係不過個時間呢，或者你會幫佢啦，係咪？但係原則上都希望佢係可以攞返嘅。 係呢個係嘅，一定係。 明白。 好啊，唔該曬你啊，鄭建德校長，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個關於準用教師啊喺學校入邊點樣去慢慢咧去適應啦，同埋即係攞翻一個教育文憑嘅嗰個情況。陳景祥其實咧頭先鄭校長去提到咧，即係我哋政府咧早前公布咗一個人口移出嘅數字咧，喺呢一年嚟咧係有近90,000個香港人係去即係移出啦。咁除咗教師之外咧，我哋過往都聽過，譬如話醫生啦，喺醫管局入邊會唔會都出現咗一個離職潮嘅情況？以至到譬如醫管局嘅范鴻齡都公開咁樣樣去到講話，好擔心會有青黃不接啊，會有人手流失嘅情況。咁其實係咪見到喺呢啲即係專業界別入邊咧，慢慢嗰個人才當流失嘅時候？當然一方面啊，鄭校長講話可能會見到一個有教員可能有向上流動嗰個情況啦，即係以往冇咁容易入到去學校嗰度工作嘅，而家多咗機會被聘用為教學助理，甚至係教員，咁將來更加可以繼續去進修添。但係如果好似范鴻齡嗰個講法，另一個角度去睇，可能是一個人才流失或者是青黃不接現象的一個反應。 咁我諗就正如頭先校長都講啦，即係你變咗一定要彈性啲啦，你可能要容納多一啲，即係你可能未必開始受訓過嘅。咁佢用一個準用教員嘅身份，即係先教書先啦。咁但係頭先校長講嘅一點，我覺得都重要嘅，同埋都係我都同意嘅，就話咧，其實你做一個教員咧，係受課訓練咧係其中一個嘅啫。即係其實最重要咧，佢自己嘅專業修為，譬如話，我哋都有啲例子講到，譬如話佢係教数学嘅，佢虽然佢唔系读嗰个教学文凭或者教学嘅学位，咁但系佢对数学嘅认识好深啊，或者教语文都系噶。譬如有啲人可能佢本身写作啊，或者系甚至历史啊呢啲咁样，佢自己个专业啊个水准系好够嘅。咁其实佢教书咧，其实佢系问题唔会大嘅，我觉得吓。不过但系你当然啦，你为咗学生嗰个我哋讲紧咧，即系要求一个水准嘅话咧，咁而家呢个普遍要求啦，你一定要受嗰个师分啊，咁系好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最紧要系其实教育最紧要用心啫，系嘛？同埋你自己真系所谓身体力行啦，即系身教都重要啊嘛。咁所以你变咗咧，教师自己嗰个兴趣啦，同埋我谂佢自己嗰个专业嗰个水准修为啦，其实我都紧要嘅吓。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正如想答翻你个问题，就话其实就唔需要好担心嘅，因为其实香港每年即系真系读其他唔系话师分或者唔系读教学文凭嘅大专学生啊，或者其他人都好多嘅吓。咁反而而家咧就除咗因为 條件之外咧，而家反而個政治氣候或者大氣候裏邊咧，會唔會令到學校即係好多壓力，令到大家會有啲其他嘅擔心咧？反而依個咧就唔知啦，依啲要問翻教育界啦，先至可以俾到個資訊我哋啦。因為走咧固然係移民啦，但係你入去嘅時候係咪有一個環境令到佢哋好放心，或者好有興趣地投入呢個教育裏邊咧？咁呢個反而係另一個問題啦。 嗯，咁其實咧，關於人口嘅流出咧，政府發言人之前都有個講法嘅，佢咧就話政遷移咧其實係涵蓋香港居民咧工作同埋读书等等各种嘅目的咧，进出香港嘅流动，咁概念上面咧就未必一定系移民，亦都同移民咧未必系相同嘅。咁你知道我哋香港一直都系一个国际城市啦，所以人口嘅流动性咧系非常之高嘅。咁啊，呢个系政府发言人就住人口流动方面嘅补充啦。至于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就住我哋所讲啊，有关即系教育界出现一个咧私训嘅情况咧，可能嚟紧咧会用多咗准用教员呢个问题，你有冇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至于呢一班准用教员，嚟紧可能就要面对呢一个课室啦。到底佢哋又会做点样样嘅预备，或者佢哋嘅谂法又系点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佢哋倾下。 知唔知残奥运动会边年开始举办？ 唔知啊。 边一年香港首次参加残奥？ 唔系好识。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para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打铜牌战之前，嗰时瑞姐就同我哋讲，听日呢场波咧就系你哋人生中可能最重要嘅一场波，亦都可能系改变你哋命运嘅一场波。 佢哋系港产乒乓三宝，奥运铜牌女将杜海琴、李浩晴、苏慧音。 肯定唔系睇鬼片咯，睇完鬼片成晚瞓唔着，影响训练。唔系胆大唔大问题，而系豁唔豁得出去，从零去搏个对手。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准教师啊，同我哋倾下佢哋又会点样预备呢一个嚟紧要去面对新学年嘅情况咧。电话旁边有吕志玲啊，佢系准教师协会嘅副主席。吕志玲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我哋头先咧就同一位中学嘅校长啦，就倾到有关今年咧会多咗准用教师进入课室，咁可能好多家长咧会忧虑，你哋呢一班嘅准教师咧其实系未受过教育文凭嘅训练嘅，点样样去应对教室入边学生嗰个学习嘅需求咧，可以点样去预备啊？ 我谂咧，即系基于今年嗰个困难啦。咁我谂第一咧，其实学校本身其实在聘请，虽然佢系未经师资培训嘅老师啦，咁但系佢哋其实喺相关嘅学科啦，其实佢哋可能佢哋嘅 first degree 咧，其实都会系读翻相关嘅学科为主嘅。咁亦都加上佢哋其实自己过去嘅公开试嘅经验啦，其实佢对个课程咧都有一定嘅了解。咁所以我谂其实喺个学样啦、知识上咧，其实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啊带上欠一啲经验啦，咁可能呢度咧就需要聘用啦相关老师嘅学校啦，其实可能会喺嗰、那个教师嘅启导嘅支援。可能会多少少可以支援到一批未受师资培训嘅准老师啦，系啦。 嗯，李志玲啊，你个会叫准教师协会啊，咁即系其实目标你都系想慢慢系变成正式教师，系咪咧？ 系啦，冇错。 咁个会即系主要目的或者个工作会系做啲咩嘢啊？即系帮啲准教师，即系准教师。 我哋最主要其实就系做一啲职前培训嘅，系啦，咁啊包括当佢哋喺准老师嘅时候啦，其实佢哋除咗喺佢哋自己大专院校嘅一啲嘅师训课程啦，我哋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可能系讲座啊、工作坊啊，或者前线教师嘅经验分享啊，咁都系帮助准老师佢哋投身呢一行，其实会有多啲准备啦，系啦。 嗯，咁呢个会系咪因为最近期咧，即系之间多咗呢啲即系准用教师先至成立？有阵时系。 一路以嚟都有 啦， 一路都有 嘅。係啊，係啦，係啦。咁啊，係啦，包括準用教師啊，或者係其實已經係各間院校師資培訓嘅老師，其實佢哋都希望可以多啲支援，係啦，可以多啲培訓，令佢哋可以入職嘅時候更加可以順利啦，可以幫到多啲學生啦，係啊。 係，但我哋頭先同一位校長傾咧，佢話咧學校裏邊咧其實都好鼓勵呢、這個即係佢哋進修啊咩嘅喎，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其實啲教師佢未必需要好擔心，即係冇人幫佢做呢樣嘢喎。咁你個會其實有冇特別嘅作用添咧？即係喺呢個准教师他们是准备成为正式教师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可以帮到他？ 当然你话在职嘅培训好重要啦，咁但系始终9月1号开学，其实我已经需要教书啦，我都需要去做班主任啦。咁但系呢啲嘢其实经验又好啊，或者系一啲嘅能力啊、知识啊都好，其实可能喺院校以外啦，其实准老师都好希望再多啲培训、多啲分享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会都成立一段好长嘅时间，其实都会喺一啲培训上啦、课程额外嘅课程啦，或者甚至经验分享啦，或者系启导计划啦，都帮准老师入职之前，其实可以有多啲心理又好啊，真系知识能力上嘅准备啊，好都好啦。其实就令到佢哋系啦，入职嘅时候会再顺利啲啦，系啦。 嗯，吕志玲啊，头先你讲到咧，可能九月就要做这个班主任啊，就要入班房等等。 系， 我哋头先咧同一位校长倾过咧，佢就话即系过往准教员可能担任嘅工作咧系教学助理，即系可能咧未必需要咧系独立咁样样咧去应对一个班级啊，一个课室啊，咁样样，其实系咪见到咧？因为呢一个教职嘅空缺比较多嘅情况之下，你哋会唔会有会员同你哋反映咧？其实嚟紧你哋面对嗰个教担或者个挑战，其实都系会多咗咧。 其实。因为我哋个会咧，其实我哋服务咧，即系佢其实佢本身系啦，佢入职其实系用检定教员，即系话系真系做一个正式嘅老师咧，其实佢都系我哋服务对象嚟。咁、所以其实系啦，其实我谂对呢批老师嚟讲，其实佢哋都冇变啦个工作，只不过系多咗一啲可能系未接受师资培训嘅朋友仔。咁其实佢就可能而家就以往咧就系教学助理嘅啫，咁啊可能系好少入课室嘅，咁但系而家就会用准用教员啦去聘。然后可以入课室啦，去授课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咯，对呢批老师嚟讲，佢哋嗰个嘅教担当然就比以往系多咗好多啦，因为以往可能系冇嘅咁样咯。 嗯， 佢哋除咗系入去课室教学咧，会唔会亦都需要承担得多咗一啲班级管理嘅工作？譬如你头先所讲，可能做班主任啊，或者系可能要带一啲兴趣班啊，或者辅导，会唔会多咗呢啲工作噶？都同时。 當然如果我哋而家睇，當然我哋未睇到全年嘅數據啦。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去討論準用教員多咗咁樣嘅情況，好大可能就係學校喺聘用人手嘅時候，未必有好足夠已經受到培訓嘅準老師可以入到行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係等同咧一個一般嘅老師，其實佢哋都需要做班主任啊、課外活動啊嘅帶領啊，或者係其他行政工作，其實佢都係啦，應該係要有一样啦，或者系接近嘅嗰个工作量咯。 阿李志玲，我哋睇翻个数字咧，就话因为好多啲老师可能即系因为最近嘅移民潮啦，咁就即系离职啊走咗嘅。咁其实而家准教师咧，即系呢个补充翻啊，系补唔补充得到？即系而家剩低落嚟，即系出现咗嘅空缺嘅，其实。 如果我哋而家睇到咧，以往其實學校就好，即係比較相對上比較少咧，其實就用準用教員去請嘅，一般都係其實無論係教局鼓勵又好啦，或者係學校嚟講啊，即係梗係請已經係接受曬所有培訓嘅老師啦，係啦，即係容易可以入職就可以工作到。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而家見到多咗準用教員，其實某程度應該反映就係、是應該係。消化唔曬啦，係啦，咁先需要去再請一啲未完全受訓嘅老師啦，係去填充嗰個教師隊伍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呂志玲。呂志玲咧係準教師協會嘅副主席嚟㗎，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就認為咧，其實呢一啲嘅本科啊，可能都好有修為嘅老師咧，其實嚟緊可能要更加多去精進咧，就係自己嗰個教學知識啦。咁我哋有位聽眾周先生打咗18723111，想同我哋傾下。周生你好。 是我有个意见，我是想提一提出来的。他们推行的准教师呢，他们是未受过师范出来呢，我不是说他不懂，他懂那本书，他揸本书本去教是不得的。因为为什么有师范，为什么要学教呢？学去教呢，不是揸本书就去教的。 我屋企个爸爸妈妈佢哋全部都教书嘅，但系佢哋过咗世啦。因为我要备课好多复杂嘅嘢，唔系好似佢哋讲，而家政府讲得咁简单。我搵个 form 识教个 form 咪得咯，系 form 识一定识 form 嘅嘢系咪？而家先生都系噶，你准教师佢当然系识啦，但系佢唔识点样去教，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教书系一种方法嘅，唔系话。哦，我教完啦，我翻屋企啊。哦，改卷听日教，唔系啊，要备课。听日嗰样嘢谂下用乜嘢方法教佢，用咩？另一方面，另后话可能有个故事啊，或者有个情节去教佢，唔系我望住本书。 即系要揾到适当嘅教学方法，先至能够帮助到学生啦。呢个系周生嘅睇法啦。咁啊，其实。頭先咧，校長咧都有同我哋講到咧，關於教學嘅方法方面咧，佢哋都好鼓勵呢啲準教員咧喺在職嘅階段不斷進修嘅。咁啊，希望譬如喺五年嘅時間之內可以攞翻一個教學嘅文憑，咁途中咧亦都係保證翻個教學嘅質素。自由風，自由風傾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